位听众早晨，咁啊嚟到早上嘅时候啦，六点零八分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2024年嘅11月21号，11月21号星期四，农历嘅10月21嘅早上嚟嘅。出边啊1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7%。咁气温上咧同寻日都系差唔多。咁不过咧就有啲雨粉啦吓，咁啊所以即系体感上咧都仲系有啲。涼啊，甚至乎有啲朋友都話都凍凍地咁啊！尋日夜晚咧，我自己都喺街上邊嘅時候咧，咁啊亦都落住雨啦，咁啊都發覺係凍嘅，即係個口講嘢都可能因為潮濕嘅關係啊，咁啊所以都哇個口都有埋煙，所以你諗下都真係。涼啊，都真係凍，咁所以咧朝頭早嘅時候，大家都記住穿多一件衣服啦。直播室入邊有白元浩陪住各位聽眾一齊起身，你哋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之前咧有好多伟大嘅兵法家，佢哋都话最紧要咧就系识得把握时机，因为时机咧一过咗就追唔翻噶啦。时机系一种好重要同埋好奇怪嘅嘢嚟嘅。当我哋谂住样样嘢都准备好啦，我哋做嘅时候又尽全力啦，但系有阵时又唔成功。呢个咧就系叫做。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哋当然不是讲成语啦，但是有时的而且确时机来的时候又很得意的、哦。你未准备好的话呢，其实它来都没用。你准备好的话呢，它来你又要懂得把握。所以这一样东西非常之难捉摸。总之我们要做一样东西，就是经常保持住一个最好的状态。不过另一个角度去想，我又觉得时机都很睿智的。因为它会等你万全准备好晒，然后它过来的时候，你只要轻轻捕捉它，然后按照着你平时做的训练、做的练习，你就可以活用这个时机达至成功。在你身边今日会不会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被一个已经准备好的你可以好好地发挥所长呢？ 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所得竟不如别个后辈收成时。这一次，你真的很介意。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够今天的泪白流，留下击伤你的石头，从错熟透，意外怎么爱？可惜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错过了春天，可会再花开？一千种恋爱，一些需要情侣灌溉，枯萎的温柔在最后会将回来。错的爱乃必经的配菜，但见旁人谈情何引诱，问到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就算失手始终要守。日后尽量别够今 海，你想得一夜白头，赢得不需要的自由和最耀眼伤口。谁都辛酸过，哪个没有？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五分，室外温度十八度，相对湿度88%。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多云间中有雨，早上天气清凉嘅，日间雨势逐渐减弱啦。下午部分地区天色明朗，今日最高嘅气温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今日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日间气温咧就稍为回升啦。咁啊，周末至到下周初风势亦都颇大噶。咁啊，头先听过就系陈奕迅嘅一首作品，叫做《葡萄成熟时》。 晨光第一线， 星级主持，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系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咧就系11月21日啦，咁啊，寻日咧，如果大家都有过关啊，北上深圳，仲系利用呢一个深圳湾口岸啊，又或者有经过过呢一个叫做珠海拱北口岸嘅话咧，咁啊，其实都应该会留意到，冇错，呢两个嘅口岸咧就会作为试点，咁啊，年满14岁以上，持有有效嘅证件嘅港澳同埋内地居民啦。咁啊，出於咧就係個人私事或者旅遊目的，咁需要經常往來港澳地區嘅話咧，可以無需出示實體出入，可以無需出示實體出入境證件啊！嚇，經過呢個咧就叫做免出示證件通道，一個咧就測驗過關，測驗即係 scan scan 你塊面。不過咧，記住仍然咧就係需要有隨身攜帶有效嘅出入境證件嘅，即係攞翻你啲身份證啊、回鄉卡啊咁樣都係要嘅。好啦，呢、這、一個免證過關咧就適用於咧頭先提及過啦，持有咧就係有效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啦，包括咧非中國籍，而且咧就同意，一定要你自己本人同意先得嘅。同意咧就係邊檢機關咧就採取呢一個核驗面上指紋等等嘅資訊嘅港澳居民。即是你愿意呢就用这个人面辨识系统啊，或者用埋这个指纹的话呢，咁就可以呢不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直接呢就喺边防检查嘅时间呢就可以选择使用这个呢就是边检嘅现场一个免出示证件通道啦。你问我嘅话呢，我觉得是方便嘅，因为而家入嗰部机呢入完，跟住又要攞翻，跟住撳一撳個指模，或者都係要 scan 自己塊面嘅時候，咁所以如果佢能夠咁樣就好快就用電腦咧就揾翻曬你哋嘅人同埋資料嘅話咧，咁啊的而且確快，咁啊而且更加就可以做到嗰個出入境嘅記錄咧。咁我覺得個系統有個好嘅系統咧，我哋就可以依靠一下，令到我哋出入境嘅速度咧可以更加快。咁當然啦，我就希望呢一個咧，而家暫時就兩個深圳灣嗰邊啊、拱北嗰度咧，咁啊採用呢一個方法啦。嚟緊會唔會成功嘅話咧，或者做得好嘅，其他嘅口岸都可以考慮一下呢一個方法咧。咁例如其中譬如最多人過關要羅湖、落馬洲咁樣，咁嗰邊如果都用到呢個方法，咁相信咧邊境檢查站嘅時候就可以咧就更加少見到呢一個嘅人龍啦嚇。其实都是方便的，咁你而家见到其实内地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咧，佢哋都会用呢一个人脸辨识系统，譬如佢哋会用手掌，手掌都已经可以俾钱啦，即系好似嗰啲咩旗盒咁样，手掌跟住就俾钱。咁有啲甚至乎系搭铁路嘅，咁其实佢哋都系人脸辨识，行过闸嘅时候就嘘一声就自己开埋，咁系方便。咁如果即系老实讲，好多外国嘅朋友旅客去到中国内地，见到呢啲咁先进嘅科技嘅时候，其实佢哋都系觉得非常之厉害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好嘅科技能够应用多啲喺我哋市民上边嘅话咧，啊咁样咧就非常之好啦。 好啦，今日讲翻呢个深圳湾口岸同埋珠海拱北口岸免出示证件过关嘅申请方法咧，咁就话到目前咧可以行呢一个快捷通道过关嘅港澳居民，嗱无需申请咧就已经可以直接使用呢一个免出示证件通道噶啦。仲要留意咧就系办理港澳通行证等等通行证件嘅时间，已经流传咗一个譬如面上啦，即系你已经入咗个 data 噶啦，入咗你块面嘅 data， 入咗呢个指纹嘅 data。等等信息的內地居民同樣都是無需申請的。符合資格的人士可以在口岸設立的一個叫做邊檢快捷通關信息採集點，按照規定申請並且就採集你的面相、指紋等等信息之後，你就已經可以呢就是用這個免出示證件通道就是過關的了。簡單一點來說，有了你的資料之後呢，你去行跟住你就已经可以顺利过关，非常之简单快捷。 加倍紧张，筹备着明天要见，会像旧日，自然亦或是无言，问你的爱情发展。工作会否厌彻夜，愁操则未能眠，散散夜流浪地球的旅店，在追究期待兴奋像以前，分叉了的时间线又重新为你我牵线，差点忘掉人会改变，努力排练，若然一日能遇见，说很想念你，今天已经在眼前，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今日还相信吗？回忆可感动变迁，为团聚于某日某年，用离开来验证挂念，面容语气难控制，怎么跟你讲很久不见。告别原为未来相遇留伏线，会分开或结识都也许是偶然，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今日还相信吗？回忆可感动变迁，为存在于某日某年，用离开来验证挂念，面前有你还有我，彼此都眼前，亲爱的，能否亲爱像昨天，生活如风似烟，令人生后错见面，在眼内千语万言，将一哭一笑重演，反应熟悉不会变。逢场初见，未敢拥抱吗？亲爱的，曾分开过未算差，关系提升了吗？为泪流披面吧，说话有岁月冲泡热茶，都细微离别之中的牵挂，面对面不需要怕。 早上6:24，佢系陈慧娴，一首作品《给亲爱的亲爱》。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一个年轻人去到一个地方，见到一位老人家，年轻人就问啦：呢一度系点样噶？呢个咩地方嚟噶？呢个老人家咧就问一问佢：咁你嘅屋企又系点样呢？ 這个年轻人呢，原来佢就正直呢，就係出去城市嗰度呢就搵工。咁佢碰巧呢一个嘅老人家见到佢着得几靓，於是乎呢就竟然就问佢呢啲嘅问题。年轻人呢就讲咗自己乡下好多错嘅地方，唔鍾意嘅地方。老人家呢就望一望佢就话，你都係走啦，其实呢度同你嘅乡下都係一样咁差。另外一位年轻人呢就上到去呢个办公室上面，见到同一位嘅老人家。咁老人家亦都问佢一样嘅问题。年轻人就话到啦，我嘅乡下好好㗎，我都好挂住佢。呢个老人家呢位老板就请咗佢啦。原来当我哋喜欢一样嘢嘅时候，我哋所有嘅嘢我哋都会觉得美好嘅。老板就会觉得年轻人当佢喜爱佢自己嘅家乡，同一时间佢将公司都当咗佢屋企嘅话，佢一定会喜爱佢自己嘅公司。同一个行为，当你欣赏佢嘅时候，原来所有嘅事情都会系赞美。同样嘅人，同样嘅事物，当你唔喜欢佢嘅时候，你就会变成批评。例如一个人做事相当之细心，你欣赏佢嘅话，你会觉得佢谨慎；但系当你讨厌佢嘅时候，你会觉得佢吹毛求疵。所以今日我哋应该要学识用多个角度去睇一个人。可能每一个人嘅身上边嘅优点，我哋只系未发掘得到，我哋只系将佢缺点放大咗。何不大家好好相处，将佢嘅缺点谂成，其实佢亦都有佢自己好大嘅优点呢？你想个世界更加美好，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更加理想嘅话，系在乎于你自己嘅心态。 细细个学接纸接出未来，望大世界似飞机向大海，垂头又丧气，大概明白到意料有之外，几多哭声高飞，真是又回来。游过一关像脱胎，看清沧海，历尽拼搏，跳出重重障碍，飞越到围墙以外，飞机无人却越过海，无遗憾旅程，人此生都变改。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起起落落碰碰，一生中力奇，是不死，想起我年少那笔记，从来不悲。花我不生的力气，飞高高低低心不死，前没去路我明我路，这生的传奇。再找我的未来，望大世界，眼光完全打开，知天命人全无挂碍，天空似镜犹如见万个海，潮流内旅行，而想今天再开。一只顽固纸飞机再次高飞，再次高飞，去到中途再有惊喜，你要懂怀着好奇，那天少年那笔记才是风味，花我这一生力气，飞高高低低心不死，前门去路再起，无限去路各自创造这生的风景。 早晨时间6:29，揾嚟呢首嘅作品，佢系吉吉啊，周吉佩嘅《第三人生》，继续都系18度嘅气温啦。6:30啊，听听新闻简报先。咁转头晨光第一线翻到嚟之后咧，船仔都喺度啦，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利亚总统官邸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形容这次会谈亲切友好和富有成果，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关系正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雙方亦都就中巴關係未來發展達成新的戰略共識，其中最重要的是雙方共同決定將雙邊關係提升為攜手構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續星球的中巴命運共同體，同時將會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巴西發展戰略對接。在世界格局加速演变的背景之下，体现了中巴两个发展中大国识变应变求变的决心，必将推动两国关系继往开来，开启下一个黄金50年。习近平又说，双方一致认为要持续深化战略互信，做好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并继续在联合国、20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之内密切協作，共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領域安全挑戰。聯合國安理會有關加沙停火的決議再度被美國否決，由10個非常任理事國提出的加沙停火決議要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組織立即無條件永久停火，並且重新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人士。決議亦都特別指出，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署仍然是加沙人道主義應急行動的支柱。安理會14個成員國投票贊成，但是因為美國一票否決，決議未能夠通過。美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伍德表示，美國的立場仍然是必須將停火與釋放人質聯繫起來。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達農感謝美國行使否決權，據指這項決議不是一條通往和平的道路，而是一張通往更多恐怖、痛苦和流血的路線圖。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譴責美國否決有關加沙停火的呼籲，指出美國第四次行使否決權令到以色列更加肆無忌憚地繼續對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無辜平民犯下罪行。政府公布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發展綱要，設有生命健康科技區、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區及新科技與先進製造區，並打造世界級產學研平台，開闢制度與政策創新的試驗田等。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正是探討在河套合作區東西兩側建設跨河行人橋，連接兩個園區，會以預先登記模式並附以科技手段大幅縮減往來時間，容許特定人員便捷過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朝早天气清凉，日间雨势逐渐减弱，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日间气温稍为回升，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陈女，我喺信箱度收到张传单，话有平烟卖，仲可以用电话落单添。 边度有咁着数啊？嗰啲系未完税嘅私烟，海关会拉噶。买卖私烟均属违法噶，最高罚款100万元同监禁2年，仲会留案底添。快啲打海关举报热线2545-6182，向海关举报啦。 我是 DJ 邀请导师倪炳郎分享说话技巧，到底学员们在他身上面学到啲咩？ 做 DJ 中文嘅重要性系好紧要嘅，因为你会知道句逗啊，点样停顿啊，同埋每一篇文你要点样去理解个结构，咁所以你表达出嚟嘅意思都可能有所不同。 最深刻嘅咧就系当嘅停顿位系可以引发呢个思考想象嘅空间嘅。 如果想收睇跨岁片段，即刻上二台网站以及我是 DJ 专业啦。 我是 CIBS 制作人 Who's Next？ 我夠想做广播人啦，但是我都未试过开咪，点做喎？ 报名上堂学下嘢咯。 上咩堂啊 ？CIBS 广播技巧工作坊， 11月22日晚7点，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喺中环街市地下中庭，会有港台节目主持侯嘉明、陆宇光笑住教大家点样开咪做电台节目。 咁我仲唔系下一个广播人？ 咪住，报咗名先啦，立即登入 CIBS.RTHK.HK， 输入最新消息就可以报名。 CIBS。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第一线，船仔， 早晨啦！6:37嘅早上，出边嘅气温系18度啊！哇，好耐咧已经冇听过18度呢一个 term， 终于到18度啦吓！今日咧仲系要间中有雨，头先翻嚟嘅时候都有少少雨粉啊，咁所以咧呢一种湿冻咧，大家都系要注意下，着翻件衫，带翻把遮出街啊，算晒咧都有带条颈巾，以防万一咧，如果真系去到夜晚嘅时候好冻咧，咁啊唔想冻亲啊嘛。咁除咗咧要提醒大家，即系要着翻件衫之外咧，都系要继续同大家倾下偈嘅。于是咧就要揾翻6:00已经翻到嚟嘅小白啦。早晨，小白。 哦，你今日几精神喎、 啊？系啊，因为早咗少少起身啊，今日。 系咩？ 系啊。 寻晚又早瞓。 早瞓、哦、又唔算早瞓。 唔算啊，但系早起身。 早咗少少啦，早咗少少啦。 哦，你今日块面都偏白嘅，不过。 哦，系啊。因为我今日查嘢。 系咩？ 哦。做乜成日留意人呢？ 唔系咁。反光啊！ 反光 喂，不过你头先讲开嗰个湿冻咧，其实呢一种嘅冻嘅感觉咧，有少少似系冬，我咁讲唔好意思啊，冬天过咗，但系春天就嚟嚟嗰种湿都唔系冻，你觉唔觉啊？ 我真系有啲似、 啊。我今朝有少少感觉就系呢个冻嘅感觉，因为春天嚟嘅时候先湿啊嘛。 哦，系啊。 系啊，因为而家呢个时间 好、啊、少咁湿啊，应该 系啊，即系呢个时间即系秋天去冬天应该系干冻。而不是濕凍， 但是它現在這種濕凍呢、 嗯、 其實都不是令到我們的皮膚很乾、sorry 很濕的、啊、即都是覺得很乾，你都要不斷 原因是因為吹緊這個北即係東北季候風， 係啦， 係東北風啦，有北風吹落嚟啦，壓落嚟啦， 終於落嚟啦佢。 係啦，嗰啲風咧本身都係帶有乾燥嘅成分，因為北風 係啦， 係啦。咁但係我哋亦都受到呢個雨帶影響。 好神奇 啊！好神奇啊！大自然好神奇， 系啊！亦都话紧俾我哋听，我哋有啲破坏紧， 嗯， 真系好奇怪， 冇错冇错， 已经11月21日啦、啊，但系仲系落紧，仲有风球啊， 系啊系啊系啊， 都好奇怪。 我成日都觉得而家嗰啲叫做台风咧，我自己觉得就系呢个，咁系咪由以前嘅叫做成日都觉得系暑假，即系7、8月嘅时候风季， 而家將佢褪後咗十月、十一月先至會變咗係風季咁樣。我成日有呢個感，呢幾年都有呢個情況出現。 係啊， 係啊，暑假你冇 風 喎 又。 你咁樣上係咪上年前年啱啱開學嘅時候又係咪打風定係落暴雨，搞到啲人九月一號翻唔到學？ 哦，又唔記得喎呢個。 唔知上年定前年嘅，咁啊有呢一件事，咁所以就話而家嗰啲古怪嘅天氣咧，我哋要多加留意咯。 係啊，嗱，咁所以咧講開又講咧，都係啲環保嘅嘢嚟嘅。其實咧都係想問下你，我都知咧，其實你係唔算好飲到咖啡嘅，因為好似係你都係會手震嗰啲。 係啊。 咁但系你中唔中意咖啡嗰阵香味？ 中意，所以成日喺节目嗰度都会讲就，譬如咖啡嘅蛋糕啦。 哦、 我好中意食咖啡蛋糕，我好细个开始已经好中意食咖啡蛋糕。即系我记得我阿妈介绍我食呢个咖啡蛋糕嘅时候咧，咁由嗰阵时开始我就已经俾我选择，我会选择咖啡蛋糕而唔系选择朱古力蛋糕。 嗯， 系啦，咁所以嗰阵时几岁嘅啫，我谂 咁你真系好搞笑！ 我谂八九岁嗰阵时已经系钟情于呢个咖啡嘅味道。 哦，系、 啊， 小朋友多数都系会拣翻朱 古力 噶嘛， 一食就食咗几十年啦，呢个味道。 咁系好食嘅，真系好食嘅。但系都系真系我要去到差唔多大个先 get 到嗰种好食啦、 啊。 咖啡嘅好饮咧，都系要去到长大，因为好苦噶嘛，细个会觉得唔明点解大人中意饮噶嘛。 系 啊，我都觉得苦。即係正如有啲人會覺得啤酒好苦咁、啊、樣，但有啲人又會好中意咁樣。 係啊， 即 係同細個都係覺得怪怪地咁樣。 係 啊，試飲咗一啖 苦瓜咁樣。 苦瓜到而家都唔中意。 我都係。 呢個搞唔掂，呢個搞唔掂。但係咧，如果你講真係，如果係成日都要飲咖啡嘅咁樣，咁、如果有啲追求嘅人咧，都唔係一定要有啲追求嘅，或者係即總之想有一個儀式感，又或者追求啲生活品味嘅人咧，佢哋中意真係自己買一啲咖啡粉，然後咧係落濾紙啦，然後自己手沖嘅。 哦，我屋企用咖啡豆 嘅喎。哦，即係你磨嘅。 因為嗰部機全部搞曬，你抌啲咖啡豆撳掣，你聽到佢嗰啲好大聲嗰啲嘈嗰啲咧。 咁你有咖啡渣咯？ 係要抌。 系咯，要抌咯， 或者收雪柜咯。 哦，系啊， 系啊，吸下味啊。 其实咧，想讲嘅嘢就系咖啡渣嘅妙用啦。即系相信好多人屋企咧，而家都系因为方便，你唔一定要有部机嘅。而家都真系，或者系而家有好多已经磨好晒、啊。 我细个我见我阿爸咧，都系用咖啡豆嘅。 哦。 然后佢就真系有部嗰啲格格格。 哦，系啊，自己手磨 手磨嗰啲格格，跟住咧就拎去佢有专系有个整咖啡嘅煲。不過我懷疑嗰個都係普通嘅煲嚟啫，不過用開就繼續，跟住就喺嗰度咧就煮啲咖啡咁樣嘅， 係啦。 咁佢每日朝頭早佢都要嘅，咁所以有陣時喺節目嗰度咪就係講話佢呢種食法咧就好南洋人嗰種嘅感覺，因為佢會買油炸鬼送咖啡， 哇！真係好搞笑， 係啊，因為當地人係咁樣， 哦、 我阿爸就承傳咗呢個文化。唔知道有冇听众都系会 咁 样 食过、啊， 系斋啡跟住落呢个油炸鬼。 但系个油炸鬼会唔会点咖啡噶？ 咪就系、是、油炸鬼浸落个咖啡入边咯。 有趣。 系啊， 好似有听过，好似有听过。 其实 搵 日 你 可以，搵日你可以试下嘅。即系如果听众觉得我今日有搵啲嘢新试下，我觉得其实可以试一试，因为 呢个几得意， 因为系唔差嘅，即系我自己都觉得个味道系 唔差，应该唔差， 系啦，系 OK 嘅，反而系、但系又几得意咁样嘅，即系 combination。 系啊，大家可以试下啦。另外咧，原来香港人咧系讲紧平均啫，每人每日系会饮一杯咖啡嘅，即系 系啊，有啲人几廿杯 几杯咁样饮，所以其实一定系会有咖啡渣噶啦。咁你话环保啲嘅，唔想抌咗啲咖啡渣，可以做啲咩咧？第一啦，好似小白咁讲啦，就系、是、你可以摆入去雪柜嘅。咁甚至咧，如果你首先将个咖啡渣摆入茶袋啦，咁我懒嘅，我就直接成个滤纸就抌入雪柜。 或者有啲咖啡渣嘅话咧，就你攞个碟咯， 系啦， 直接摆入去，直接抌入个雪柜咯。 系啊， 其实都得嘅。 咁同埋，如果你想索下你啲鞋啲臭味咧、你就可能真系要摆落个茶袋度。 咁呢个要啦。 系啦，咁你就摆喺个鞋度。咁当然你最好就整走啲水先啊，搵毛巾索一索啲水先。咁之后你先再摆入嗰个鞋嗰度咧。 晒干啲咖啡。 诶，系啦，晒干系啊，咁样或者摆入鞋柜都得，系啦，咁你就可以做到啲吸收啊、除臭嘅效果啦。咁另外咧，原来你系有养开植物嘅人咧，都可以 种花， 冇错啦， 系 啦，唔使几十蚊啊，去嗰啲花店嗰度买肥料啦，唔使嘅其实系啦，因为咖啡渣咧原来很好噶，佢系咧有植物需要嘅氧啊 ，sorry 嘅氮啊，嘅氮气啦。咁如果咧你就将咖啡渣落少少木碎啊，落少少杂草咧，其实你发酵三个月就可以变肥料噶啦。 三个月， 呢个就再最 pro 嘅方法啦。咁当然最 pro 啦。咁你 即系要写低几月几号？ 系啊， 第一即系开始，如果唔系三个月你都唔记得。 系啊，咁但系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如果你个植物咧系需要酸性嘅土壤咧，你先好摆咖啡渣落去。 哦， 如果唔系就唔啱嘅。 咁呢个要问翻啲花农先啦。 系啦，系啦，但如果中意种花嘅朋友，应该系好有兴趣，相当有兴趣。 咩花系要酸性嘅泥土咁 样？系啦，系啦。咁另外咧，原来有个几啱女士用嘅、就系乜嘢咧？你就未去到敷面嘅，不过关真系事嘅。就系点样咧？原来我哋冲凉嘅时候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有啲系有磨砂嘅冲凉液噶？ 哦。好似是有類似的東西 的，即 是正如磨砂磨面咁啫嘛，不過它就磨你的 body 啫嘛。 body 咁其實咧又唔一定要買那些嘅，你可以買就唔係買 ，sorry， 你直接用那些咖啡渣撈埋啲沐浴露。咁其實咧你就直接用它嚟即係捽下你個身。咁其實已經做到一個磨砂嘅效果噶啦。 我、這個冇聽過。 係，咁但係甚至係好啲添，因為其實你嗰啲沐浴產品咧，點解會有磨砂係膠流嚟嘅？咁、但係好幼好幼好幼啦。 係啊，啲魚佢食咗噶嘛。 係，其實你都係沖翻落水，咁不如你就沖咖啡渣啦，寧願你。 哦。 咁咖啡渣起碼天然啊嘛。咁、就比較環保一啲啦。咁另外咧仲有嘅，原來咧咖啡渣咧係有天然嘅酸性同埋酵素嘅。咁、所以你可以愛嚟做乜咧？又係關煮嘢食事嘅。 嗯。 可以用嚟做松肉粉 哦， 系 即系发粉 系、啦，咁你摆喺度，咁其实即系捞埋啲肉啦，咁样其实可以令到啲肉咧就软化咗，之余咧仲有少少炭烧啊、炭烤嘅香味嘅。 哦， 呢、這个我又冇谂过炭烤味。 哦，嗰啲咩餐厅好出名食跑嗰啲，其实 可能都系用咖啡渣系嘛？诶，莫非我哋已经拆开咗佢嘅秘诀？ 系咧。 最后一个咧，原来咧都可以做一个驱虫嘅效果嘅。 嗯， 咁你就系将佢可能烘干，摆喺个袋度，摆喺窗边，系啦系啦。咁你就可以驱除啲蚊啊、蚂蚁啊，都系相当之唔错嘅。咁仲有咖啡香添。 嗯， 系啦，我见过有人咧系特登用嚟整咩咖啡香蜡烛，我虽然唔知佢点样。是不是真的 work 啊？是不是真的可以驱虫？ 哦，这个我有听过。 是啊，但是大家都不妨可以试一试啊。 廿年后，成熟然后，没然后，我话过，做最耀眼，努力半生廿年后。靠一对手得个奖捧个杯，再拯救非洲讲太多，想太多苦更多，努力过，实际是我努力过差太多，无天才的家伙，无骄人的功过，无惊喜的结果，仍将今天过，还在换气，还未逃避，已很不错。不想再问何为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成了一个不失用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赛，不信邪爬起立抗衡倦怠，至少我努力过，捱到底，命途面前淡然不感慨。讲理想，太多理想，不理想太混账，让我赖账，弃掉再写又同样，明日明日又同样不理想，眼镜年轻的我。或者想得太多， 天比过菜，成了一个屈膝庸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比过菜，不信邪爬起再矗立抗衡。存在，和上天比过赛，无法当个出色人才，过好每天空余在谈恨爱，现实节节败退，我理解我懂得节哀，几多挫败还是存在，和自己的竞赛不信邪，明天再矗立抗衡。 这首歌是 DJ Jin 的《明日明日》，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 KOL 系列邀请到时装界大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 我记得咧，上几个星期咧，我哋都有讲过一个动物系列啊。咁啊，动物系列就好犀利嘅，除咗就系讲紧佢哋用佢哋嗰个 shape 之外，当然就动物亦都有非常之靓嘅颜色系可以配搭啦。咁啊，我哋可以将呢啲嘅颜色咧就放喺自己嘅身上边。嗱，要讲翻动物咧，佢哋嘅颜色嘅层次非常之丰富嘅。啊，今日咧，我想针对一种嘅动物，或者其实唔止净系呢一种动物先系呢一种颜色嘅，就系呢一个熊猫啦。熊猫黑白色嘅熊猫，咁但系黑白色嘅动物都仲有好多嘅，斑马、企鹅都系啦。 斑马啦，企鹅、乳牛啦， 系啊系啊，乳牛啦，啱啊， 系咪啊？跟住都仲有，仲可以有好多唔同黑白色，系嘅。 系 咁睇下 黑脸琵琶 点样摆设， 黑脸琵琶都系， 系咪净系黑白噶？ 黑脸琵琶系白色身、黑色面咁上，但系个嘴系点样？嗱，我错，唔好意思啊。 嗱，我唔敢讲，我唔知道，所以我唔敢讲啦。咁但系我觉得诶。主要如果你又擠起衫，你又好難將呢種即係雀鳥咁樣擠上去嘅。咁可能一般我哋頭先講，譬如斑馬啦、熊貓啊、 企鵝啦、企鵝啊、 乳牛啊呢啲咁樣咧，其實我覺得咧，作為時裝咧都係可以我哋叫做用得着嘅一種 styling 嚟嘅、譬如好簡單，我哋講黑白咁先算啦。熊講呢個熊貓先啦。譬如我哋而家大家都好興旺，係咪啊？都中意講熊貓啊嘛，咁可唔可以咧？哇！喺呢個熾熱裏邊，我哋能夠有個光咁樣走出嚟嘅。 熊貓經濟嘛，又有恐龍經濟啫。而家香港 冇錯啊，咁我哋都要即係趁下熱鬧又好，或者我哋支持支持又好啦，係咪咁樣啦？咁你熊貓咁可以點樣著咧？一般我自己會諗啦，譬如啲衞衣啦， 啊係、哦，因為熊貓個感覺都比較上鬆身嘅感覺、哦， 即係 QQ 咁樣，可能你有一個熊貓嘅 print 啊，喺個hoodie 嗰度咧，其實我覺得都幾得意幾 Q 嘅喎。同埋我上網睇咧，都會見到咧有一啲嘅童裝系列啦。咁佢哋咧都會譬如頂帽帽嗰度咧，其實嗰個 hoodie 嗰個帽咧、就係熊貓嗰個頭嚟㗎。咁有對耳仔啊，跟住有眼睛啊，咁樣咧，咁你笠，譬如嗰個 hoodie 嗰個帽咧，你將佢笠上去個頭嗰度咧，哦，又好似有一個熊貓嘅造型咁樣喎，都幾 cute 嘅 喎， 呢個真係得意嘅呢個熊貓係啊。 係啊，我覺得如果小朋友著咧童裝系列，我覺得又幾得意啦。如果你係大人嘅話，咁你覺得都想玩啲 QQ 嘅，走下啲可愛運動風嘅。 咁我覺得呢樣都係可以喎。 係啊，熊貓其實頭先我可以講話衞衣咧，我覺得真係都係好靚，因為衞衣如果你真係鬆鬆地身啦，一嚟都已經，咁二嚟你再將嗰個黑白色嗰個感覺咧，好靚或者好叻咁樣咧，放喺呢個衞衣上面嘅話，我覺得做起上嚟係真係幾，無論大人定細路仔都會襯得好睇啊。 是啊，同埋呢其实我諗返住头我见过一件嘅恤衫啊。其实呢佢都系有熊猫嘅 print 喺上面。不过呢佢再配衬咗呢好似一个树林竹林咁样嘅一个 background 嘅 print 啊。咁所以呢其实佢系一个蓝蓝绿绿嘅底啦，好似有少天空啊，有啲竹林咁样啦。然后呢再 print 咗嗰个熊猫上去。咁就低调嘅，即系熊猫就冇话好大只放正心口咁样，咁都有唔同嘅造型噶嘛。熊猫你可以 Q 一啲啊，或者你可以自然啲啊，水彩油画出嚟嘅，唔系硬生生咁样印出嚟嘅。 系啊， 系啊，所以出嚟成个感觉就柔软啲、soft 啲，我觉得就算男女都合着咯。 夹硬将只熊猫嘅样咧个样子印喺件衫上面，我就觉得即系太普通同埋太 硬生得滞啊！ 冇错，呢个真 系可爱啊，但系你会觉得好似硬邦邦咁样。咁另外啦，其实我自己咧。如果我找一翻對鞋出嚟咧，其實我都可以出嚟真係配合一下嘅。 嚇、啊，熊貓鞋。 我曾經有對鞋 啊。嗯，我最近其實見過人著過嘅，跟住咧，我唔記得係一個 event 我見過人著過，跟住我都走去對講我話：，咦，呢對鞋我都曾經擁有過。 係熊貓腳，即係係真係鞋屋企著嗰啲，定還是出街著？ 唔係，其實佢係一對波鞋嚟嘅。但係咧喺波鞋咧，其實佢就係、是、我嗰對咧就係、是、黑色。底啦，成都系黑色嘅，咁、然后咧就喺绑鞋带嗰个位咧，就佢嗰、个脚前掌，即系你正正中中嗰个位咧、其实佢就穿咗个熊猫头上去，好似一个波波拳头咁大到啦， 系、 啦，即系如果我比较就是我嘅拳头咁大咧，就是、一只熊猫嚟嘅，其实咧佢咧就系、是、套上去个鞋带嗰度，甩得噶，你如果你话我唔中意，你可以拆咗佢，咁其实就一对黑色嘅波鞋咁样咯， 系，哦，我以前细个有用过一啲嘢咧，因为小朋友嘅时候嗰啲鞋带成日甩啊。咁樣 熊貓波波啊， 係類似嗰啲波波，跟住佢有嚿嘢咧就夾住你個蝴蝶結嘅， 等你唔好甩啦嘛。 係啦，咁嗰個波波咧，其實都可以係熊貓嘅樣子行出嚟咁樣咯，我覺得啱。 如果揾到都可以啊，咁我嗰個就係好大隻噶，仲要咧嗰陣時其實係喺一間佢係一間 select shop， 香港好大嘅 I 字頭啦嚇， 哦，知道 嘅，一間好大嘅時裝嘅 select shop 嗰度買噶，係啊，咁、所以我諗當其時都係流行過，咁然之後我都著過出嚟，即係因為我仲記得嗰時有個 event， 即係佢又要係啲黑白做主題，咁我你知我又唔中意太過單調啦，咁我曾經都著過嗰對鞋出嚟、如果我揾得翻咧，哇，而家出嚟都可能係。 是啊，或者做翻个复刻版都得噶。不过如果你话动物嘅颜色，我哋今日讲呢个熊猫，其实我成日都会谂企鹅系咪第一代，或者系嗰个灵感令到而家有嗰啲咩燕尾服啊？其实燕子都系、黑白色， 系啊，系啊， 系、 啊啊啊、 燕尾服系、啊。咁佢哋嗰啲时装嘅灵感会唔会真系其实就嚟自动物嘅咧？即系譬如啲鸟类嘅企鹅啊，跟住燕子啊，去做翻我哋嗰啲礼服，可能都真系、啊。 是啊，如果唔係點解即係會有嗰個叫燕尾服？我諗咁講啦，即係嗱，我唔知道燕尾服個起源啦，遲啲都可以講下咧，男士西裝咧唔同嗰啲嘅款式啊，或者個起源究竟係點樣？ 哦，起源都講到，哎，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係啊，因為我燕尾服點都會有一個起源㗎，但係我諗咧，佢個應該就我自己估計啦嚇，我估就因為個設計，佢設計完出嚟咧就覺得好似燕子尾，所以咧就會係叫做燕尾服。 哦，就唔係因為。睇到燕子，所以就諗住咁樣，係設計完出嚟就覺得 唔太清楚。我覺得似係前者多啲。 好，呢個等阿海翻 啦 嚇。 究竟個燕尾服嗰個起源究竟係點樣咯？ 啱啊。咁所以你話黑白， 但係呢樣都好，係啊，黑白好多。我哋譬如頭先講斑馬啦， 係啊，係啊， 係啊，斑馬。你譬如一條斑馬，黑白 print 嘅 scarf 咯。如果你話我唔想著到成身咧，哇，真係成隻斑馬咁樣走出嚟，咁你可能你就會諗啦，會唔會係一條 scarf 啦，黑白色嘅 scarf。咁如果你嗰日譬如你係著一個比較低調啲色系嘅，黑白色系嘅，咁你再襯一條黑白斑馬紋嘅 scarf 上去，我覺得都幾有型喎。 哦，係喎、即係黑色同白色其實係。大家都會覺得是一個絕配嚟嘅，但係即係喺配嘅過程入邊咧，可能再花多少少心思咧，就可以技高一籌。你覺得呢個 唔沉悶嘅，所以 沉悶係啦，就唔係話淨係日日都係黑色白色啊。其實日日都係黑色白色都可以襯到，日日都唔同款噶。 因為我哋成日都會諗咧，黑白咧就係一件單品係全黑色，一件單品咧就全白色咁樣配搭出嚟嘛。但係其實我哋有諗過可以就係將黑白將佢哋 blend 埋一齊。 係咪啊？可能一件衫上面有黑白色，甚至乎將佢 blend 成咗好似一種動物嘅圖案啊咁樣咯。咁著出嚟咧，成件衫就會立體感啲啦，豐富啲咯。 係啦，就唔係話一定要白色褲、黑色衫，唔係一定咁死嘅，即係好多靈活嘅方法嘅。咁啊，再加埋好多飾物啦，你黑白嘅配襯一樣可以係好正啊嚇。咁啊，即係飾配嘅話咧，就可以日日都係靚仔出嚟啦。好，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嗨，下次再經過，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普通话台会有好听音乐，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朝朝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最中意嘅环节就系职场 KOL， 分享扮靓秘笈，晨光好友邀请艺人朋友分享生活快乐，仲有转头话你知，同你分享唔同嘅世界纪录、发明同埋中国通识。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全方位资讯娱乐节目。 小白白元浩、阿欧、 侯家明、Vicky、璇仔。 早晨，各位听众，朝头早嘅七点零八分啊，咁啊十八度嘅气温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嘅，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七点零九分啦吓，等嗰一秒过埋先。咁啊，七点零九分嘅朝头早啦，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船仔喺度， 阿峰都喺度， 系啦，阿峰喺度。咦，阿峰你戴口罩喎、 啊？因为琴日少少唔舒服。 系咩？冇乜嘢啊嘛。 我咳息咗一日，系啦。 哦，系咩？ 哦，系啊。我以为你俾自己啲风吹亲添。 唔系啊，因为病咗啊，系啊。 哎呀。 咁啊，今日好翻少少。 抱恙抱恙抱恙， 可以翻工啦，冇错。 系啦，咁啊，冇乜嘢啦，咁啊，啱嘅。但系好口罩，为己又为人， 冇错。 非常之好啊吓，系咁啊！如果听众咧都喺呢几日啊，天气咧都几反复无常， 系啊， 可能突然之间， 突然间凉，而家真系 系啦， 冻 一 冻，系啦， 摄一摄咁样， 咁就唔系几好啦。 系啊，咁啊着多件衫，好似船仔今朝所讲就系咩，护住条颈， 系啊，戴颈巾。 你有頸巾未？而家 我擺翻低啫。 哦，係係係。 佢有頭髮啊！ 我嘅頭髮， 我從來冇諗過頭髮係可以我嚟保暖。 梗 係 啦，梗係我嚟 保暖 㗎啦。 係啊， 但係喺條頸嗰度喎。 唔係啊，咁你後頸嗰條頭髮係如果係長嘅，你係可以保住後面嗰條頸㗎嘛？ 哦，後面嗰條頸， 後面嗰條頸好重要㗎。 頸後面嘅位， 後面嗰條頸。 你好多頸咩？你 嗯，有兩個下巴就真嘅，頸會真係得一個嘅。 啊！我中意你话自己有两个下巴。好啦，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啊？阿峰， 好，现时睇翻隧道情况先。现时各区隧道出口都系畅顺嘅。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桃园围车多，龙尾就排到近福亨村。咁另外提翻大家就系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嘅路面急修就已经完成咗啦。现时去荃湾方向近海丽村嘅行车线系重开翻。咁另外青马大桥现时系有道路工程，九龙方向桥面嘅慢线封闭，咁青屿干线嘅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就已经开放俾驾驶人士啦。咁另外提翻大家就系旺角嘅太子道西系有工程，现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砵兰街部分嘅中慢线系需要封闭噶，咁驾驶人士留意翻啦。系啦，咁今日就系咁样啦。 嗯，咁啊留意到屯门公路嗰度塞车啊，继续啦，系啦，今日都好似塞塞地嘅，真系又比平时塞多咗。 嗯， 系咪 厚咗少少？ 雨粉飞飞嘅关系 都会嘅，系湿湿地咧，啲司机都唔敢揸咁快。 系，冇错。 系啊， 我今日朝头早好彩唔系揸得好快。因为呢一出咗呢个狮山隧道之后呢，我发觉架车好似有少少有一下 闪闪地， 系 哇 飘飘地嘅感觉。 你有冇睇嗰条胎呀？系咪 光光地，所以 唔 係 胎都好似換胎啦， 條胎都濃密嘅， 都濃密嘅。 我嗰下咧就我懷疑可能唔知道，可能之前有啲車行過，唔知係咪有啲油咁樣嗰啲 friend 咯，係啦。 咁呢啲都要小心。 唔知啊，咁又或者真係天雨路滑咯，咁所以好彩。好彩我安全驾驶、又避过一劫啦， 冇错 啊，好彩好彩，咁希望各位听众咧都系顺顺利利翻到公司同埋啊翻学啦吓， 冇错 冇错， 系咁啊出边嘅交通仲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下咧？ 系啦，咁啊讲下嚟紧咧星期日就会有呢个2024粤港澳公路自行车赛暨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简称测间单车赛， 系啦 系啦， 呢个我记得 名太长啦， 系咪全出年全运会？嘅一個好似前哨戰咁樣， 係啦， 係啊，一個預備賽，又或者測試一下一個公路，咁所以就有呢個比賽啦。 咁都亦都測試我哋香港嘅即係公路嘅嗰叫咩容納嗰、那個係啦， 吞吐量 係吞吐量係啦，冇錯啦。咁所以講翻就係個比賽到底會係點樣去封閉啊？啲路點路面點樣去處理咧？咁樣 星期幾話？星期日。 星期日係啦，嚟緊嘅星期日 係 係啦。咁咧個賽事咧，其實成個賽事就會係九點到兩點半嘅， 嗯， 係啦。咁但係咧香港賽區我哋預計嘅時間咧就大概係10:20去到11:50。 香港赛区 系啦，因为佢有分喺珠海去澳门，就再去香港，咁香港兜翻上去咁样。 哇， 系咩咁长？ 系啊，嗱，佢珠海澳门啦，咁啊港珠澳大桥落嚟香港，就兜呢个北大屿山公路迪士尼乐园嗰边，就兜翻上港珠澳大桥去横琴，再去珠海，系啦，就走噶啦。 哦，系啊，系啊，我寻日听新闻有讲到 日牙寒听到。 佢唔系净系香港一段噶，系啦，咁所以咧，我哋香港嘅时间就大概系中间，系啦，咁啊10:20-11:50左右，预计呢个时间啦，咁嗰日咧，港珠澳大橋首先係會封閉嘅。 哇，咪好大風！如果踩過嗰條橋嘅時候， 都大風噶。 哇，但係我都想踩一次啊！雖然我諗緊我踩唔踩到。 你踩唔到啦。 佢聽聞都係啲天 然。 唔係，可唔可以折黃巴士？ 你坐大會嗰啲巴士差唔多，坐你走嗰啲。 可唔可以踩大概可能一公里度，即係折一折巴士？可唔可以車翻我去翻香港？ 省少少啦。 好似聽新聞都有講話，佢今次比賽全部都係啲專業嘅賽車手，即係單車手嚟， 係啊，應該係啦。咁你真係要又要封路，咁又非常之長，我覺得呢條路。 佢全長係230公里， 係 啊， 係好長啊，真係好長， 好長啊，個幾鐘你淨係過條橋都要。 係咯，係咁路踩喎，叫做不斷破風。 係啊，好玩喎。 個幾鐘都係用一個高嘅速度，因為嗰條橋其實又。是靓啦、 啊， 平坦啦、啊，咁但系你咁样踩，其实本身你侧边亦都可能好多即系横向嘅风咧，又阻碍你啦咁样。哇，刺激啊呢、這个， 好玩啊！ 刺激 啊 因为我都有听啲揸电单车嘅啲朋友讲咧，佢哋电单车都已经系好食风噶啦。你话单车你仲轻身， 系 系啊，嗰、那个风力系会仲更加劲嘅。咁我希望嗰日就唔好咁大风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大家都安全啲。咁系啦，讲翻呢个港珠澳大桥嘅封闭先。咁如果系西行方向，即系香港上去澳门珠海嘅，朝、早嘅7:30就开始封咗桥面噶啦。 咁早？ 系啦。朝七點半開始， 朝頭早 係啦，咁咧就去到12:30，係封閉就5:30，五個鐘係啦，5個鐘。咁咧如果係東行即係珠海落翻嚟咧，咁就係9:00先封嘅，就封12:30。咁如果你係喺香港，你上去內地上澳門嘅，咁咧香港嘅即係旅檢大樓咧就6:30就會暫停服務噶啦，係啦，就早過橋面少少嘅，係啦。所以咧，如果你係真係要經口岸去出入境咧，就6:30前你要到噶啦。系啦，即系你迟6:30就唔 咁即系封紧嘅时候嘅，我直头条桥用唔到啊， 用唔到嘅。 哦，即系佢冇话咩上下层咁样嗰啲就冇嘅。 佢冇嘅，系啦系啦。咁如果你话系嗰个佢咪有咩滚动式封路嘅？嗰、那个就系喺北大屿山公路嗰边。 哦， 系啦。咁如果你话港珠澳大桥咧，佢就系封即系、就是、封晒噶啦。 系系 系。 嗯， 咁真系要大家要留意，因为而家好多人系中意用港珠澳大桥去可能翻珠海或者去 澳 门。 系啦。 真要留意， 我都認識啲朋友經過條橋咧，係兜個圈去深圳咁樣嘅。 哦， 係啊。 點解要咁樣做？ 因為佢個 permit， 佢即係佢嗰個 license 喺呢條路咁去嘛，佢唔可以直接喺其他口岸去嘛。 好啊， 都明嘅。 係咯， 但佢會唔會申請其他嗰啲啊？申唔申請？ 唔知喎， 可能麻煩。 可能佢冇申請啫。 有真嘅，咁你都有啦嘛。 系啦，咁系啦，咁样系迂回咗少少嘅。 你个朋友嘅嘢，我哋就稍后再讲啦。系啦，咁我哋一讲埋先。系啦，咁期间咧，啲公共嘅即系跨境嘅公共啦，咁譬如系金巴或者直通巴嗰啲咧，咁都会停晒嘅。 系， 咁咧金巴嗰边有讲到，佢话比赛之后嘅时间，佢哋会加密班次嘅。 系，要 系啦，梗系要啦。 咁咧就大概12:30口岸就会陆续恢复噶啦。 嗯， 系啦，咁就系啦。 咁即系下昼嘅朋友就唔需要担心啦。 冇错， 系啦，但系就冇得譬如即日往返，咁可能嗰日就会。差少少咯，因为朝头早 比較多時間都可能係封緊。咁如果大家諗住我朝頭早上去，咁可能做啲嘢，咁或者飲埋個茶。咁啊，傍晚翻嚟嘅話，咁就問啲啦。 同埋可能要再早少少去。 係，一係就好早，係咪咧？ 即係早六點半前。系咯， 咁又真系好早喎、啊， 飲早茶啦， 真系早茶啦， 系可以上去霸位添， 系啊，真系好早喎、啊。 或者如果你前一晚上定去咯，系啦、啊，即系可能唔系嗰朝先上去， 系咯、啊。不过呢个封路影响系会几大噶、嗯，大家留意啊， 真系留意呢个要。 咁、另外讲翻就系啦，呢一个就讲港珠澳大桥啊嘛，咁而家咧就讲翻香港区入边嘅路啦， 系 啦，咁、有一条咧朗顺路，朗顺路就系喺香港口岸嗰边落翻去北大屿山公路嗰条有一条连接嘅叫朗顺路嘅。六点半开始封，封到两点钟，系啦，嗰条封得比较耐嘅，系啦。咁另外咧，北大屿山公路一段啦，即系譬如咩竹篙湾公路啊、神奇道迪士尼嗰边咧，咁佢嗰边咧就会系分段式去封嘅，咁就即系佢比赛前后先至会开始截车，系啦。咁咧佢预计就会行车时间增加三十分钟啦，然后咧两点钟逐步会恢复噶啦，系啦。咁嗰个区域系啦都会有封路嘅。咁另外港铁咧都有呢个特别嘅安排啦，咁就系东涌线，佢咧九点半钟至十一点半就会加密班。大概五分钟会有一班车嘅，系啦。咁另外迪士尼线同埋机场快线咧，都会因应乘客嘅需求去加强服务嘅。咁另外讲翻巴士方面啦，就系、途经个封路路段嘅一啲巴士，即系譬如平时搭开嘅 A 车、E 车，咁都会有改道行驶嘅。咁另外某啲嘅巴士站，咁都会有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可能系譬如即系冇咗个站啊，系啦，或者要兜路啊咁样。咁详情咧就睇翻运输署网页，咁会详细咁样去讲嘅。系啦。咁另外提翻大家就系当日嘅交通消息系会提早为大家服务。 哎呀，好啊，好啊，我正想就系问你， 系啦，我平时咧就系十一点嘅， 啱啊，听众抄唔切，咁听完咁多之后，咁嗰日朝头早可唔可以即系又 repeat 下，即时提一提我哋咁样？ 放心，我哋系会嘅，系啦，嗰日我哋七点钟就会开始报噶啦，系啦，咁我哋平时十一点嘅，所以就早少少，系啦，翻嚟睇住嗰个交通情况啊，咁啊要， 咁啊又靠你哋啦吓， 冇错， 大家互相紧守住岗位， 咁天气就靠你哋啦， 系啦，听众就千祈就唔使熄机噶啦，个收音机继续开住二台得噶啦，所有嘢听晒，搞掂，系啦，咁啊差唔多啦，系嘛？ 差唔多啦，系啊，即系我觉得因为呢啲今次呢个比赛咧，就真系之前都未有试过咁大型啊，你 系啊， 同埋其他地方嘛，系啊，所以就真系要小心。 插埋港珠澳大桥啊，系难得嘅，我谂选手嚟讲都系一个几好嘅机会啊，咁靓嘅桥可以踩下， 系啦， 好，唔该晒阿峰，唔该晒。 好，咁同大家睇埋天气啊，今日多云间中有雨，早上天气清凉，日间雨势逐渐减弱，下午嘅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日间气温亦都系稍为回升，周末至下周初风势亦都颇大噶。出边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1%，哇，又湿咗啲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二，低级度嘅水平。 睇翻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啦，咁啊，今日咧都仲有啲雨水啦，咁但系之后嗰几日咧。哎呀，啲雨水又停咯，咁啊可以咧就即系清爽啲嘅日子咧又可以翻嚟啦。不过都记住，除咗清爽之外咧，仲系清凉噶吓。咁啊，大家出门口嘅时候着多件衫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咧继续都系邀请到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早晨， 最近咧即系都已经越嚟越多一啲比赛啦，无论系跑步嘅比赛、田径嘅比赛，又或者系足球嘅比赛啦，学界都有好多啦，唔同运动嘅范畴都有嘅。咁啊喺咁多人需要嗱，因为啱啦，嚟紧咧就天气都开始感觉都系凉啲啦，冇之前咁热嘅时候咧，咁我哋真系练习嘅时候需要好好地补充嘅。咁唔知道咧？是不是说不同年纪的人对于这个运动的吸收营养方面是会有不同，男女又会不会有别，小学、中学甚至乎成人在这个运动营养方面吸收是不是也有不同的步骤呢？ 我觉得呢其实可以撇除年龄的，我们只要是看究竟去做的运动和个运动量，而其实决定究竟吃什么好啊，这样去配合 的。哦，譬如我和我仔仔去做运动的，那就不用想说我年纪大过他那么多，那就他吃什么和我吃什么就不用说特别分开的，就算讲究都好了，我们都是因应住那个运动量去到决定的。 冇错，即系唔会话，咦，我个仔仔细个可以食一只炸鸡髀去做运动，我咧就年纪大啲就唔好食炸髀啦，咁就唔系咁样样。 喂，你呢句说话好啱听，咪咪啊。 系啦，咁就唔使话即系啊，俾晒仔仔食嘅嘢，我都可以食啊吓。好啦，咁有冇话啲乜嘢唔同嘅运动方面咧？咁我哋嗰个营养吸收系会辛苦啲，或者个需要调节嘅又唔同。嗱，我哋先讲下，比如田径系列嘅，有好多无论系山系嘅跑步啦，定还是系马拉松又有啦。咁又或者係短途嘅100米嘅，咁其實係咪大家所吸收嘅營養差唔多，只不過係有啲微調嘅，定係點樣嘅呢？ 都會幾大分別㗎，因為其實100米嘅話論時間好快完成㗎嘛。咁但係如果你講話可能講緊馬拉松嘅，咁啲需時耐，咁所以喺嗰個營養嘅消耗上嘅話，其實都會係跑馬拉松嗰個消耗大啲，喺營養上即係要補充或者預備去嗰個馬拉松之前嘅需求會大好多㗎，比起啲短跑。 哦，咁個營養吸收方面平時要注意啲咩？係電粉質啦、蛋白質啦，我應該點樣去到選擇呢？ 淀粉质咧真系走唔甩嘅，呢个真系要好记住。每种运动咧，其实都要用到肌肉嘅，系啦。咁所以肌肉咧都要喂佢食嘢嘅，要喂佢食乜嘢嘢咧？就肌肉入面其实都会储存一啲嘅糖啊、糖原啊咁样样。咁我哋就靠嗰啲糖原咧去做运动嘅。咁啲糖原喺边度嚟咧？其实就系你可以即系讲，糖都系啦，水果嗰啲糖又可以啦，或者甚至乎啲淀粉质嘅食物啊。即系饭面啊、面包呢啲都可以咧，去转化为糖原嘅，系啦，咁就俾能量去做呢啲所有唔同嘅运动。 系，本身我已经有条车胎喺嗰条腰度啦。 系， 咁呢个车胎嗰啲即系嗰啲叫 fat 啦，肥啊，咁可唔可以直接咧喺运动期间好快脆转化成为呢个糖原嘅咧，去提供翻力量咁样嘅咧？ 脂肪唔可以转化为糖原噶。系啦，呢个要好清楚，脂肪系脂肪嚟，脂肪咧就做唔到系提供糖原嘅。咁但系咧，如果嗰、那个消耗啦，即系运动嘅消耗，比我哋进食嗰个嘅能量即系高嘅话，其实咧都会用到我哋即系啲士啤肽嗰啲嘅脂肪嘅。 系咁，但系就用个方法就唔同糖原啦，当然系嘛。 系啦系啦，唔同嘅。咁就系因为你身体即系供应咗你做嗰啲运动啦，咁但系个运动系超脂嘛，咁所以系就会用咗你啲脂肪啦，咁样样系。咁你就會有消脂嘅效果，但係我都想提一提嘅重點就係、是、咧，即係雖然而家即係你話預備啲係田徑比賽啊或者馬拉松嗰啲啦，咁但係一般人即係如果你話做運動愛嚟調整體重嘅話咧，咁其實好多而家嘅研究咧係講係冇用嘅。 哦，係即係成日都係話嗰啲叫做間歇性高效能運動嗰啲 HIIT 嗰啲係咪真係比較上有用嘅咧？ 因为其实咧要去睇翻究竟你嗰个运动你消耗到几多卡路里，咁、而你食突咗几多卡路里，我哋要系计呢条数。咁但系你可能讲紧即系真系100米，如果你细个有跑过咧，而家可能你冇跑，一百米要几耐时间去跑完咧？ 十几秒就跑完咯。 系咯，咁你会唔会会用到成碗饭嘅卡路里去跑嗰度嘅一百米咧？佢用唔到噶。咁所以如果你即系真系话，我有去跑噶，我练速度跑好多一百米，咁但系你消耗到几多？你系咪真系食只炸比都得咧？咁呢啲真系要计好条数啦。 咁所以头先 Mimi 都话到啦，如果你话长跑嘅，甚至乎短跑。所吸收嗰个选择嘅即系营养嘅选择咧，系好不一样。如果就咁听嘅话咧，系咪话如果短途嘅话，蛋白质嘅吸收系尤其重要咧？ 短途因为讲紧爆发力，咁爆发力咧个蛋白质都系重要嘅。咁但系咧要知道，其实咧经过即系一啲嘅調查發現咧，其實我哋一般人所食嘅每日嘅蛋白質咧，係其實已經係足夠愛嚟練大隻噶啦。咁、所以其實你話，我練緊呢啲跑係咪再要額外加蛋白質咧？真係綽綽有餘噶啦，你普通飲食。 哦，咁如果我即係我有一個恆常運動嘅蛋白質同埋呢一個嘅澱粉質嗰、那個比例，我應該點樣去到選擇呢？ 咁我哋会讲緊呢，即其实如果以均衡飲食嚟讲啊，用百分比啦，即係我哋每日嘅卡路里消耗就 50% 係淀粉質碳水化合物咁样啦。咁 and then 呢就係、大概喺 10-15% 係蛋白質。係啦，咁但係呢，如果我哋要真係去讲准确啲呢，就係、如果你有理想体重啦，咁你嘅理想體重嚟講咧，就乘 0.8g 嘅每1kg 嘅理想體重乘 0.8g 嘅蛋白質，就係、你每日嘅需要。 系啦，咁所以其實講緊咧，一嚿肉，好似我哋成日講嘅麻雀牌，30克嘅肉入面已經有7g噶啦。咁、如果即係可以計下數嘅話，其實就好容易計到出嚟，究竟你需要幾多，或者你要可能需要多啲嘅肌肉嘅訓練，咁啊可能去到 1.2 至到 1.5g。去你每一公斤的理想體重，咁你計翻嘅話，可能你計埋自己每日食嘅肉，其實應該都好得噶啦，好夠 啦。係咯係咯，其實只有係食多咗，我就咁聽嘅話，即係都市人好容易。 炸比嗰度六份肉，其實已經都可以係好多日嘅，已經係每日嘅攝取大半嘅份量嚟噶啦。 係咯係咯，咁所以只有即係吸取多咗，而唔係少咗。好啦，咁啊田徑項目方面係咁啦。咁如果你話我即係我游水嘅。游水項目嘅話，其實即係食嘢嗰個嘅方法係咪都係全部大同小異噶？ 嗱，咁你話如果唔係鍛鍊啊嘅時候，或者係講緊即係直頭嗰日唔鍛鍊啦，咁食嘢嘅話就會去睇翻我每餐要分佈幾多啦。但我自己經驗嘅咧就察覺，原來好多人去練水游比賽嘅話係空腹去練水嘅，咁可能由1000米、2000米都係空腹去練水嘅。咁其實咁樣係好傷身嘅。咁但我明白有啲話，好似小朋友，我一放學我就去練水，我食唔到嘢，因為要游水。 係咯，食飽咗又話胃痛喎，營養師我。 咁就要運用運動飲品啦。我知道好多家長係唔同意嘅，咁但係咧喺呢啲情況下嘅話係唔可以俾小朋友喺無能量地去運動嘅，大人都一樣嘅。咁所以要維保身體係好，同埋嗰個練習做得好，係要使用運動飲品啦。 哦，運動飲品即係我哋平時即係見廣告賣嗰啲能量飲品，其實都係 OK 㗎。 唔是能量飲品， 是運動飲品。哦， 能量飲品就有咖啡因，我哋唔係需要喺 運動飲品 飲嘅，係啦。係 咁，運動飲品係指邊一類型呢？如果係要介， 即係你講話咩補充水分啊，有電解質啊，嗰啲咧就係運動飲品嚟嘅。 哦， 如果你見到入面有啲寫住啊，加咗咩幾多咖啡因落去啊，或者刺激能量嗰啲就係能量飲品， 係 啦，咁就唔好亂買啦，係啦。 哦，咁所以咧就千祈就唔好空肚做運動啦。咁但係你又想佢即係有啲能量嘅話，喺呢個時間咧，先至可以採用一啲飲品咧，去到幫下手。 係啦，係啦，係啦。咁佢消耗得嚟嘅話，你就唔使驚話，哎呀，嗰支飲品好多糖啊咁。個運動係消耗得到嘅話，就可以放心用嘅。 係，我聽過有啲謬誤咧，就話到咁我空肚再加埋做運動，咁咪消耗更加多咯。咁呢個講法又點樣錯法咧？ 有啲研究確實係話有用嘅，但係有啲研究又講其實冇需要嘅。當你安排到整日嘅飲食攝取係啱嘅咧，你食唔食早餐去做運動都係，即係食咗早餐做運動都唔會影響嘅。咁同埋亦都有啲研究都講，如果你空腹個肌肉冇力去做運動，好容易扭傷。咁所以即係你可能就話我唔食咁豐富咁飽肚，但可能少少地可能有個香蕉啊，或者飲包奶啊咁樣去做一啲嘅輕強啲啦，係啦，即係一個鐘頭內嘅運動其實都可以咯，係啦。 咁啊，即係運動方面仲有好多學問喺度啊嘛，有機會就同 Mimi 講下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Mimi，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经中央军委批准，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由海军、海南舰同长沙舰组成的编队，今日起1年5日访港。民建联表示，相信活动将会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建设强大海军。向海圖強的偉大意義，推動人心回歸。全國人大常委、立法會議員李慧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召集人、民建聯副主席及立法會議員陳勇對此表示熱烈歡迎，又說今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次會議通過新修訂的國防教育法，為國防教育的實施提供了法律保障。這次海軍、海南艦和長沙艦組成的編隊訪港，展示中國人民解放軍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堅定決心和強大能力。 聯合國安理會有關加沙停火的決議再度被美國否決。由十個非常任理事國提出的加沙停火決議，要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組織立即無條件永久停火，並且重新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人質。決議亦都特別指出，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署仍然是加沙人道主義應急行動的支柱。安理會14個成員國投票贊成，但是因為美國一票否決，決議未能夠通過。美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伍德表示，美國的立場仍然是必須將停火與釋放人質聯繫起來。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達農感謝美國行使否決權，他指這項決議不是一條通往和平的道路，而是一張通往更多恐怖、痛苦和流血的路線圖。英國傳媒報道，烏克蘭星期三首次使用英國供應的風暴之影巡航導彈襲擊俄羅斯境內目標。烏克蘭在之前一日亦都首次使用美國陸軍戰術導彈系統襲擊俄羅斯布良斯克州。在社交平台上的兩大親俄頻道指，烏克蘭向俄羅斯庫爾斯克地區發射了多達12枚風暴之影導彈，並且發布導彈碎片的照片，可以清晰看到導彈的名稱。英國和烏克蘭官員仍然未確認報導內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朝早天气清凉，日间雨势逐渐减弱，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日间气温稍为回升，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提睇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将军澳水竹观塘排到去电话机房，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方向，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大学，东隧嘅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油丽村；狮隧九龙方向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排到近兆沥苑。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排到近电车厂；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圣德勒萨医院是慢车的，龙尾排队近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九龙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排到近万公屋。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市中心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再提翻你啦，现时青马大桥是有道路工程，九龙方向桥面的慢线是封闭，咁青屿干线九龙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开放俾驾驶人士使用。另外提翻你，旺角的太子道西是有工程，大角咀方向近砵兰街部分的中慢线需要封闭，另外西区的卑路乍街都有道路工程，卑路乍街近荷兰街一段的慢线需要封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大家好，我是 Phil 林迪康。我最喜欢听的音乐类型其实都有很多种的，最重要它是 melodic 和 lyrical。 当然我喜欢作曲，所以喜欢 melodies， 但是我觉得故事性很重要。 第35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公众投票经已顺利完成，感谢各位乐迷支持。奖项结果公布，请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环球榜。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啊！好啊， 早晨啊，嘉明， 早晨， 早晨，晨光第一线啊！早晨啊，各位拍档有宝啦，有小白啦，亦都有船仔啦，咁嘉明都坐咗喺直播室当中啦、嗯。喂，我想今日咧同大家翻呢一个嘅年青期，咁当然船仔其实现在处于年青期啦。咁、哦、我都想听，究竟我哋当年嘅年青时候，同埋而家今时今日嘅年青一代有啲咩嘅唔同？嗱、 嗯， 谂翻自己做妹、做仔仔、做细佬嘅， 系我而家仲系，仲系僆仔咁样噶、哦， 有冇试过咧？好紧张第一日翻工啊， 有 或者喺个翻嘅工作场地嘅时候咧，会惊啲嘢，有啲焦虑嘅感觉咧？ 惊惊惊 有嘅， 你第一日翻工嘅时候坐落去自己个位嗰度啦，咁、嗯、你啲摆设又唔可以太多，跟住咧每个人都想认识一下，但又唔想太过，即、就、系、是、觉得人哋觉得哇呢、這个人做咩嘅咁样，但又想话俾人听，我系存在嘅，系啦咁样，哇嗰、那个。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哲学嚟啦，其实。 嗱、嘉明的第一份工作已经是电台工作啦。当年十六岁的我咧就真的很害怕嘅、 嗯， 因为那阵时咧全部我的同事都是天王巨星，咁、 嗯、 所以咧入到直播室啊或者上到 office 的时候都觉得哇，个个都是我听开他的节目嘅，个个都是哇好有名嘅明星嚟嘅，咁、嗯、再加上出入他哋做访问的亦都是啲名人啦，咁、 嗯、 所以咧整个嘅办公室咧令到我有啲好焦虑的感觉嘅，咁所以嗰就真系由自己着咩衫开始咧，就已经谂定我点样可以俾人哋一个信得过嘅感觉，但系又唔好太过招摇啊。 嗯、 但系同时之间咧，又俾人哋有一个啊，佢都系一个后生女咁样样，即系每日喺度谂呢啲嘢咧，谂好耐 嘅。好难噶、啊，其实因为咧，即系我身边都有朋友啦，咁啊，即系啱啱入职场咁样，咁、个都系叫你妹妹咁样，妹咁样噶嘛。咁于是咧，佢就个个着得好大个。 哦、啊，太成熟啦， 系啦，反而有啲过分成熟， 嗯、 之后咧就会发现大家原来都着得好 hea 咧，佢哋就会过翻一个月到啦，会回归翻本性噶啦， 系 啦，咁 做翻自己啦， 系啦，一开始嘅时候系真系好紧张，因为第一你系唔知道公司文化嘅、 嗯， 尤其是系你唔知道人几点翻工， 嗯， 我系好多次试过第一日翻工咧，我就系全个公司第二个最早翻工嗰个人啦， 哦， 之后系入到去系好尴尬嘅，因为我直情系佢情唔。知道我翻工添啊！開門嗰個人，我話其實我今日翻工，佢話嚇你邊個負責架咁樣？ 哦， 呢啲位置就真係好尷尬。 喂，呢、這個都關事喎，即係學習一下公司文化，用一兩日時間摸一下個水温先。 每間真係每間公司都有佢哋自己嗰個獨特嘅叫做方法咧，去到營運嘅、嗯、人同人相處都係啦。其實翻工咧好多時咧，我自己真係會覺得個工作咧未必俾到好艱難嘅一個難題，去到俾一啲即係新上任嘅朋友啦。但是可能是怎样去到同同事磨合啦，怎样可以相处得好啦， lunch time 的文化是怎样 啦，呢 间公司会不会 IT time 的、他们会不会有时间去休息的，不知道的。反而这样东西呢是令人担心的。 是啊，讲开担心呢，其实都有关注大家这个的精神健康，始终呢这个的焦虑啊或者这种的不安全感呢，都是令到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困扰的。 会啊。 咁睇返呢最新有一个的职场调查，咁原来呢睇返有些的在职青年呢 点样为止青年咧十八至三十四岁嘅朋友啦，就睇翻佢哋。喂，你咧平时有啲咩担心噶？你过去呢两个礼拜有冇曾经受过啲工作压力嘅影响啊？频密嘅程度有几多咧？咁原来睇翻呢个数字方面咧，有三成嘅在职青年咧系有忧虑呢啲情况，包括我要 OT 啊，我要超负荷嘅工作，又或者我觉得好难平衡工作同埋家庭嘅生活啦、啊。咁、哦、最后一个咧就系、是、我真系担心人际关系不协调咧。 人际关系就最难搞，亦都摆到最后嘅。讲、啊、真，嗱，工作咧，如果你工作效率系高嘅话咧，其实你好多难题都有机会迎刃而解嘅、 嗯。 而你投入喺当中咧，你嘅上司见到你就算做唔晒啲嘢咧，但系佢见到你系投入嘅，你系尽责嘅，佢都会放你一马嘅。其实简单啲嘅，我自己真系觉得各行各业你点去付出几多咧，有样睇噶，亦都唔系扮出嚟嘅咁样。咁、嗯、但系咧人伦方面咧，即系人际关系咧。就是一个好深嘅一个课题啦，即係好似一开始嘉明开呢个题目嘅时候即係充满自乐㗎喎。人际关系唔系话你讲一句说话或者好你好识做人就可以搞一点。可能简单嘅衣着呢都有机会令到你人际关系唔好㗎。我有一个朋友仔啦，佢系叫做传说中嗰啲翻书仔啊，即係女仔嚟嘅。咁佢梗系我惯咗外国系咁样着㗎喎，系咪先，即係可能着件背心翻工，但系外边可能着件套装嘅褛咁样，咁但系啊天口热啊嘛，咁净系着件背心咯。佢话咧，因为佢呢个举措咧，佢全公司女同事咧头嗰一年都系唔中意佢，直至一啲联谊嘅活动。 但系第一年嘅时候，系咪全公司嘅男同事都好中意佢？ 冇咁又冇，咁 我想问一问啫，平衡翻先。 咁又冇，正常对待啫、哦，正常对待。佢都觉得自己做自己啫嘛，系咪先？咁原来嗱呢做自己呢个课题，我估近呢三日大家讲好多啦，有啲演员都话啊，究竟我演出系咪应该做自己？几时唔应该做自己？乜嘢系本色演出？咁我呢位女性嘅朋友咧，佢又话系啊，咁我平时系咁，咁直至大家用咗一年嘅时间，终于了解到，哇系，佢虽然系咁样着啫，但系佢心头发长长，心地善良嘅，人畜无害。其实佢冇咁机心女嘅，唔系你睇紧啲电视剧咁样嘅，咁样。咁呢个就系你要去谂、要处理，同埋要用年与日去建立嘅一啲人际关系嘅。你以为唔关事嘅，其实都关事咯。 同埋人际关系咧，有好多时候都只系浸出嚟嘅、即系始终要去同人建立一个信任咧，都要需要时间啦，需要有经历啦，咁先至可以揼到呢一个嘅信任出嚟嘅。咁之前咧，因为疫情嘅期间咧，好多人都在家工作啦，少咗真系面对面联谊嘅机会。咁所以咧，经过呢一个疫情嘅在家工作期之后咧，都有啲朋友话翻 office 嘅时候都有啲唔自在啊，即系咁耐冇见嘅同事翻到，你坐翻喺我隔篱嘅，咁即系会有啲尴尬啊。咁样，咁所以咧都听闻有啲公司咧出尽法宝，去到希望吸引翻啲同事们多啲翻 office。 哦， 系啦，嗱，因为咧讲真，有啲即系比较思想传统一啲嘅老板们咧、都期望见到多啲同事坐喺个位嗰度。 系啊，有人气啊嘛，系啦，有热闹嘅身材啊， 即系有啲咩事喺个房度嗌出嚟，有人应嘅。 系啦， 系啦，咁起码要有呢种互动，系咪？咁但如果你可能开个会嘅话，又要揿几多掣啦， 跟 住又冇人啦，然之后个个熄咗个 camera 啦，咁即系呢一种嘅落差咧，有啲人就未接受得到嘅。咁啊，于是乎谂下计制，点样可以吸引多啲同事翻嚟坐 office 咧？咁咁啊，听闻过咧，有啲朋友咧就好关注员工嘅身心灵健康。咁于是点咧，就开始营造成个公司文化咧，系直头话你翻嚟公司当系你嘅第二个家。我点样俾呢一个第二个家嘅感觉你咧？就系由我中间嗰个 office 嘅设计，我要有啲房，我系唔俾人开会嘅。咁你呢间房做咩嘅咧？日落西斜嘅位置。晏昼食完个饭正好眠嘅时候，我真系行几张床出嚟， 好正喎！ 系啦，咁然之后咧，讲到明呢个位咧，你可以系嚟休息嘅，你系可以嚟瞓个晏觉嘅，你可以真系闭目养神嘅，但系条件就系你唔可以喺度做嘢，你直头带埋部 laptop 去嗰度做嘢系唔得嘅， 你就系可以喺嗰度摊头嘅啫， 系啦， 但 系 麻烦你摊头完之后咧，你就翻翻自己工作岗位嗰度做下嘢啦。 插咗电就要用电啦。 我觉得咁样都几好啊，其实即系俾个空间你去喘息下，甚至乎即系有啲职场文化其实好好啊。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都有听过比斯动画啦，系啊，即系打造好多唔同动画嘅一个电影公司。佢咧周知無日就會搞啲咧微型嘅高爾夫球賽咧，個高爾夫球賽咧係 我同嘉明咁近嘅距離，我哋就打 golf 咯。跟住同埋咧，喺啲好窄嘅辦公室入面咧，我哋攞呢啲 office 凳咧，有一個賽車比賽咯， 即係鬥快線過去對面嗰啲， 攞呢啲碌碌凳啊，即係鬥快碌贏啊。跟住咧，即係刷新最快圈速咁樣咧。咁曾經咧一個副 CEO 咧，佢個最快圈速俾人打破咗咧，佢係凌晨兩點鐘翻去公司咯， 就練啦， 就係練習。最快是啊，好有趣啊！我觉得嗱，当你咁样听当呢啲系传奇式嘅故事嘅时候，其实点解啲员工会冇乜压力？第二就系佢哋会好似翻工当玩咁样，但系好爱上自己嘅工作，好爱上自己嘅公司啦。喂，呢啲可以抽啲点子出嚟喎，管理层。 嗱，讲开外国例子咧，另外我哋近期睇到有一个系嚟自瑞典斯德哥尔摩嘅例子，咁都系一啲创意办公室嚟嘅。咁呢一个工作室咧就劲啦，佢简直咧系整咗。純粹從辦公室設施嚟講，全球第一個係完整用得到嘅室內過山車。 哇！ 佢嗰件事係點嘅咧？嗱，佢成個公司設計咧係白色啦，即係好典型嗰啲創意空間咁樣嘅感覺啦。咁但係咧，佢係貫穿成個 office 咧，有一條紅色嘅過山車，有曬安全系統，你可以急剎車，係真係啲員工係坐喺度玩住過山車嚟到做嘢嘅。 哦！ 咁呢一樣嘢就你會覺得 好玩喎， 好有趣喎。嗱，雖然佢唔係話全。条 team 嘅同事几个一齐坐啦，佢系单人过山车，咁、变咗你要真系有呢个空间，你想玩嘅时候咧，你就可以自己坐住啲过山车，就穿住穿杀成个公司，佢可能譬如话我坐嗰个位， 坐住过山车送文件，我都觉得好开心啦。 可能我净系想送份嘢俾阿小白签嘅啫，咁但我可以坐个过山车嚟揾你，系咪有啲 我攞都攞得开心， 但系会唔会嘥晒啲时间嚟排队噶？ 系啦，咁就唔知道佢咁个受欢迎程度有几严重。 呢、 這 个嘢喺边啊？斯德哥尔摩 系啊，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爾摩是沒有後群症的，因為太開心了，可能啲人。 佢呢個室內過山車令我想起你以前在太古那邊都有類似的室內過山車，那隻感覺嚟嘅喎。 嗱咁，所以咧會唔會多啲唔同嘅橋咧？嗱，當然啦，我哋香港可能嗰個 office 個空間又冇咁大啦，又或者即係可能始終呢一啲都需要某啲行業先至可以支援到呢種嘅點子啦。但係都聽聞過咧，有啲即係哪怕我應該之前喺節目當中都分享過嘅，有啲真係本地嘅公司咧，純粹係希望從辦公室嗰張台開始做一個嘅切入點。而家咪好興嗰啲台咧可以升高降低嘅，有升降台呢樣嘢咧其實都唔平噶嘛。但係呢一個嘅集團咧就將佢整個辦公室600多張台咧全部變曬可以升降嘅台。咁、就變咗任何一位同事你任何一個時候你想起身嚟做嘢又得，你想坐翻都又得。就算你唔真係要有呢一種嘅行為，你覺得公司關注你嘅健康，俾呢一個選擇你，都係一種歸屬感嘅建立。咁所以咧，甚至乎係調教翻。你嗰个公司嘅冷气啊，呢样嘢都系一个学问，系咪？即系我哋都经历唔少，即系从你个冷气嗰个嘅温度啦，空气嘅污染指数喺个 office 入边嗰个空气质素做得好唔好啦？呢啲全部如果系透明地俾到同事任何事啊，我想 check， 唔系，我觉得而家呢刻有啲冻冻地，系咪我嘅问题？系咪我唔舒服咧？但系有呢一种嘅关顾咧，其实员工都真系会更加觉得呢个系可以成为第二个 feel到嘅，即系员工都系人。老板都系人，系咪先？即系啲员工 feel 到老板都几贴心，几 sweet。 又甚或乎，如果老板嗰种嘅贴心唔系净系对我，因为我系你嘅员工，而系对社区都有个关顾咧。我成为呢一间公司一份子，我自己个社会责任都强咗。譬如话，有啲公司咧，佢会将嗰个垃圾回收嘅做法咧，就变成咗一种佢哋公司入边嘅货币。咁呢个货币可以用嚟买咩嘅呢？佢係买嘢嚟送返俾附近一啲基层家庭嘅。咁於是乎呢，你自己同事就会可能係喎，咁我有啲胶樽喺屋企用唔晒嘅话，我攞去我附近嘅一啲回收站好，定係攞返公司，然之后公司会代我哋帮手去造福人群好呢？咁从呢一个角度去出发呢，就变咗员工同埋公司企业嘅一种关系，可以散播埋去社区，咁咪更加紧扣囉。然之后更加可以令到大家觉得我返工係有使命感嘅、我返工係有责任感嘅。咁又係另外一个鼓励大家啊，不如多啲返下工啦。 you're so beautiful and it's amazing, cause I can taste it, I'll find on Odyssey. 又使乜惊？照样可以有好心情噶嘛！听过 The Weeknd 嘅作品《Dancing in the Rain》。 晨光第一线，船仔。 而家咧，即係有好多嘅網絡騙案啦，甚至唔係網絡騙案啊！相信大家如果真係電話咧，都會一日都唔係一日嘅，可能一個星期點都會收到一個騙案嘅。 有啊，真 係。冇嗰啲紅仔幫我擋，我諗有好多添啊。 係咪啊？好多 好多依家嗰啲五字頭啊、六字頭啦、啊，即係佢已經用翻正常嘅手提電話打俾你，跟住、 啊、 就問你話。点啊？食咗饭未啊？咁样啊？ 嗯， 即系好古怪嘅、啊，嗰、那个套路系、 啊。我寻日都收到一个咧，喺绿色型嗰个公仔嗰个媒体啦吓，咁咧就收到一个唔识嘅人嘅短信。 哦， 个短信咧就话。好辛苦啊！问咗几个朋友先至攞到你个电话啊，约出嚟食饭啦咁。 哦，系啊，有好多呢啲、啊。 我最近收到啲短信咧，就多咗直接同我讲，佢称呼我做师傅。 系 师傅，我屋企个水喉咧又烂咗啦，你几时得闲上嚟啊？咁样，我有复佢噶，我尽快上嚟咁样。跟住我就再冇理佢，然后佢啲隔几日佢又再问翻我，师傅你又话上嚟嘅咁样。 系啊，好多呢啲。 唔系，我觉得文字咧个欺控度咧都真系相对低。少少，但如果你话即系打电话咧，我真系试过三次噶啦，打电话、哦、我真系唔知道发生咩事，有啲人会打电话俾我去呃自己咯，即系佢喺度呃人、 啊。 你有冇收过呢电话船仔？ 咁我又冇、 啊，我有、啊、收得几多呢、啊、啲，一打嚟跟住话点啊，食咗饭未啊？喂啊！老板叫你上嚟开会，但唔识嘅。 我收得最多都系话你啲包裹寄失啊， 哦、 要唔知几多钱啊。我记得我以前咧，即系疫情最闷啊嘛，你困咗屋企，我同咗个骗徒玩咗个半钟。 点、哦、玩啊？ 我真系由头呃到落尾咯，我当我真系真咯。咁原来佢真系好 pro， 其实我知道嚟嚟去都系同一个人，佢接驳咗去唔同嘅分局咯。又有去到內地啊，又有香港啊。 咁佢有冇變聲啊？ 冇啊！我想問佢點解你要講普通話嘅？ 你應該咩嘛？你應該變下聲啊嘛！ 係咯， 即係話 有啲誠意都好、啊。 等等，我叫陳局長嚟啊！点啊？有咩、 啊？ 有咩帮到你啊？孔小姐咁 啊？唔系啊，即系去到后面咧，我要出街啦，真系、啊。我就话，唔同你哋玩啊，好心你啦。既然咁高技术，你唔好做骗徒啦，你真系正正经经搵份工啦咁样。 但系佢哋会咩嘅？佢哋会夹硬讲一句话，冇啊，我边度呃你啊？你咁样实在太过。匪夷所思啦，类似佢会话翻你一两句噶，佢 系啊，就话你知唔知你而家犯咗个好严重嘅罪行啊？我话我知道啦，咁样咁嗰个就嗰、那个系系，我都想嘥下佢时间，因为我都太多时间嘥啦嗰阵时。咁点样知讲翻呢个嘥时间咧？原来英国嘅呢一啲电骗咧，同样都系非常之猖獗嘅。讲紧咧系有两成人系每个星期都收到噶啦，有七成人咧就系有收过呢啲咁嘅电话短信啊，甚至咧有人呃过吓。犀利啊！一年就被呢个骗徒呃咗29亿英镑， 即系29亿英镑啊！哇， 系啊，即系286亿港元， 哇， 好犀利，好多钱， 成功啦！骗徒，所以点解呢个世界不断有骗徒，就系、是、有啲人真系会俾人呃好多钱， 真系呃好多钱啊！ 所以粒提子几紧要， 系啊，提子好紧要啊！咁所以咧，有英国嘅一个电信商咧，推出咗一个犀利嘅婆婆，呢位婆婆犀利啦，系叫 AI 婆婆。跟住咧系乜咧？就系、是、用佢嘅梵音啦。嗱，梵音唔系系唔系梵衣哥嘅梵啊？系咩？系咩咧？ 是烦扰的烦。 哦，是怎样烦法呢？ 我烦你。是啦，犀利啦，他24小时会返工的。那么怎样呢？他总之呢就会令到啲骗徒呢他就有 call call list 的咁样。咁骗徒呢可能会打电话俾呢一个婆婆啦。咁呢个婆婆收到呢个电话之后呢他是可以完全模仿真人呢同呢个骗徒煲呢个电话粥的。 嗯 咁啊，希望咧就系浪费佢哋时间咧，减少佢哋向其他长者骗财嘅机会。咁、而且咧，佢犀利噶，佢系希望咧系令到你唔喋喋不休之余咧，佢系唔肯收钱嘅。系、啦，咁啊，点样咧？例如点样咧？嗱，首先你打电话俾阿婆婆啦，婆婆咧就会同佢闲话家常嘅，仲要非常之善良嘅语气啦，人畜无害啦，最叻咧就系会即佢会改变佢嘅。聊天內容嘅，你同佢講乜咧，佢就真係可以答翻你。咁所以有好多騙徒真係相信咗呢一位嘅 AI 婆婆啦，阿 Daisy 啊，佢叫 Daisy 咁樣。咁阿 Daisy 咧最叻係乜嘢咧？嗱，譬如咁樣，通常咧就呃啲咩咧？呃生日年月日，呃完之後咧就開始問你個銀行户口 number 噶嘛。咁開始問咗生日年月日先啦，佢就話：哦，婆婆我咧年紀大啦， 唔記得啦， 我唔記得啦。咁啊，最近啊，我孫仔咧又想同我生日，於是就會話：咁啊，你。孫仔點啊？咁樣傾傾傾傾開十分鐘啦，咁樣之後就話：哦，我記得啦，我唔知幾多好生日啦，咁樣亂呃佢啦，喺度咁樣， 因為嘥咗十分鐘時間。 因為得到呢生日期咧，個騙徒諗住攞個户口就撞啲密碼。 係啊，點不知咧又啊好啦，問你嗰啲户口密碼啦，咁佢就話：我都唔記得啦，附近冇 ATM 啊，點算啊？咁樣咁又傾咯，咁於是可能嘥咗個騙徒咧，最高紀錄咧係嘥咗騙徒40分鐘嘅。 哦。 咁之後咧，個騙徒好嬲啦，係咪？咁啊，梗係收線啦。 我冇諗過騙徒嘅感受，所以騙徒都係壞分子嚟㗎。 係啊，唔緊要，佢收線都好啦。AI 婆婆係會打翻俾佢㗎。 哦， 佢會同佢講：你做咩唔同我傾偈啊？我同你傾得咁開心，你做乜嘢唔同我傾偈？ 最激翻佢轉頭。 梗係啦，咁啊，有時又會講下自己同佢只貓貓嘅感情啊，咁樣。總之就係用佢一切嘅伎倆咧，希望就嘥呢個騙徒嘅時間。 哦、好嘢啊 ，Daisy。 係啦，阿 Daisy 咧仲要講緊咧話，可能遲啲咧會推出一個男版。嘅 AI 公公，佢叫阿 Ben，系啦，阿 Ben， 咁可能咧希望佢两公婆咧可以合作，咁啊一齐 令到呢啲骗徒啊，即系无所遁形啊！ 系啊， 最紧要系举报佢哋，其实老实讲，即系喂，你举报咗一个骗徒咧，就代表咧有更加少嘅人会被骗咯。 系 啊 ，at least 举报个电话都系有啲用，起码 block 到个电话。 早晨8:12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今日啊，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早晨啊，欧嗰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系啊，先跟进下隔晚美股啦，咁啊，世界嘅股王可以咁讲咧 ，Nvidia 啦，咁啊出业绩哦，咁啊业绩对版定唔对版咧？咁啊究竟股民们 buy 唔 buy， 投资者又 buy 唔 buy 咧？咁啊另外就美股方面三大指数就有分歧，有啲升有啲跌，咁啊原因何在咧？宏观嘅美股走向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跟进下先，唔该晒你。 好，咁啊，真係头先你讲啊，世界股王啊，係啊，真係好夸张。其实一间即係公司，一半导体嘅公司，一个季度呢讲緊赚成190多亿嘅美元呢，又真係几夸张嘅。好啦，咁啊，千呼万唤始出来啦，大家都係等緊呢份业绩，因为呢喺 Nvidia 公布业绩之前呢，美股都係一种好胶着嘅状态，好想睇下佢业绩啦，睇业绩表现点啦，预期点啦，嚟緊呢 新產品究竟管理層點睇，賣得好唔好啦？咁好啦，簡單啲講咧，就咁講 Nvidia， 即係跌到即係上月底啦，第三季業績咧就比市場預期好嘅。如果按年嚟講咧嘅第三季嘅盈利增長咧有成108.9%，好誇張，賺成193億美金。咁當然就算經調整每股嘅盈利咧都有成一倍嘅增長，而收入咧都有93%嘅增長，可以用超誇張嚟形容。咁同埋咧，大家都好關心，即係佢個 Blackwell 啦，即係新一代嘅晶片咧，幾時會出貨咧？咁而家就講緊話，即係出年咧嗰、那個即係出貨量可能會增加之餘咧，咁亦都有其他啲產品咧，亦都會有一個幾大增長，甚至乎講緊可能呢個新嘅產品未來好多個季度咧都會出現咧。即供不應求嘅情況，咁即一個講曬就勁啦嚇。咁但係嗰個股價呢亦都因為咁講，Nvidia 股價一路都最近都係非常之接近呢佢嘅即係歷史新高啦，咁所以先至可以有一個咁龐大嘅市值咋嘛。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而家嘅市值已經去到35,000多億嘅美元啦，咁亦都出完呢個成績表之後呢個股價呢就再冇升啦。咁喺延長交易時段呢就叫做偏遠少少，又唔係跌好多，跌1.8% 啦，而家一刻都仲喐緊嘅股價。咁但係即係換言之咧，呢個成績表就好勁噶啦。咁但係咧就都唔能夠再刺激個股價再向上突破。咁畢竟過去呢段時間嘅升勢咧，都某程度上都係反映緊啊，並且預期定啊呢個好強勁嘅成績表嘅咁樣。咁好啦，咁啊亦都要講下其他啲美股嘅即係股份嘅表現，又或者成個市場嘅氣氛啦。咁頭先都講观望的情绪很浓的，咁所以喺即系未睇到呢份业绩之前咧，其实都系叫做系表现都系好似阿 O 咁讲啦，都系个别啲啦。咁变动就唔系太大嘅咁样。咁当然啦，就Dow 咧都跌咗几日啦，咁终于都弹翻啲。咁其他两个指数就都叫做即系即係冇乜升跌啦，都係個觀望情緒比較濃。咁我諗呢段時間咧，其實成個金融市場都又似再次被呢四個字咧，就係叫做牽引住，就是、地緣政治加多兩個字就叫做風險咯。咁當然大家都知，即係俄烏戰爭打咗成1000日啦，沒完沒了咁樣。曾經有段時間，大家對於戰爭嘅即係話感覺，對於影響股票市場、金融市場咧，開始有啲盲目噶啦。咁但係最近嚟講係有啲升温嘅。即係當然啦，就包括烏克蘭用美國嘅長程嘅導彈啦，咁而普京亦都話即係會降低用核武嘅門檻啦。當然暫時嚟講，去到呢一秒咧，冇發生咗一啲再惡化嘅事件，但係市場就開始擔心啦。咁所以明顯地見到，譬如話避險嘅情緒亦都再次高漲嘅時間咧，債息都有所回落啦。咁而金價咧亦都係有個明顯嘅反彈啦。咁跟住虛擬資產講緊即係 Bitcoin 亦都係繼續創新高啦，咁美股都仲係居高不下嘅，咁但係喺呢一秒鐘咧，就大家都好似即係擔心緊有一啲即係不明朗嘅因素，喺地緣政治嘅局勢，即係所謂嘅戰爭嘅風險，如果再升温嘅話，又會唔會帶嚟影響咧？即係畢竟幾年前俄烏戰爭最初爆發初期係引發一個全球嘅惡性通脹㗎嘛，咁而家係冇曬通脹㗎喎，咁究竟係咪就真係可以當佢完全冇事咧？定係如果再越演越烈嘅話，都係始終會帶嚟一啲嘅隱憂咧。咁二十國集團峰會，咁亦都即係喺呢段期間啦，咁各國領袖見面啦，咁又未話至於有好多一啲即係共識出到嚟。畢竟而家大家都會睇住就係話，二十國集團峰會啲領袖出席咗嗰啲，反而就係而家等緊冇出席嗰位，就究竟佢嚟緊去做啲乜？當然我講冇出席，亦都未有份出席嗰位，就肯定係即係呢一個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啦，咁所以亦都即係佢嘅管治班底亦都而家越嚟越透明朗化啦，咁就因為好多嘅即係話即係內閣嘅成員都已經係可以用呼之欲出嚟形容啦，咁雖然就係對華好鷹派噶啦，咁但係對香港嘅股票市場影響咧，我都有解釋過，就唔會再次帶嚟好大嘅衝擊，因為開始嗰刻就係會有衝擊嘅，哇，全部都係好鷹派，咁梗係會有啲 即少少嘅壓力，咁但係而家咧就叫做都消化咗啦，哦預咗咯，都睇到啊都係咁噶啦，咁鷹派得嚟咧，坦白講亦都站眼望落去咧，去到依一秒鐘咧，就覺得有部分咧都係缺乏一個即係行政嘅管理嘅一啲經驗嘅，就即係鷹派係鷹派嘅，所以暫時亦都得個等字嘅啫，嚇亦都未正式埋班，係咪？即係而家都係傳啊，講啊，佢自己形容啊，即係特朗普講啊， 或者食下美式快餐先咯，即係。私人飛機食下美式快餐咁樣係嘛？ 係啦，即係影張相又真係幾反差嘅。不過就係呢個咪就係佢嚟嘅 咯。幾有趣嘅，即係有陣時美國嘅政壇咧，即係唔好淨係關經濟或者關呢個股票市場事啊。即係有陣時睇下呢啲圖片咧，都有種幽默感，係咁啊，有啲活力嘅，都有啲得意嘅嘢咯，係啊，發生咁樣。嗱，講開得意嘅嘢咧，或者近排喺金融圈嘅叫做盛事咧，就好多啊。頭先除咗讲一啲首长峰会啦，咁另外咧金融领袖峰会咧，其实都喺香港咧举行咗一年几日啦。咁譬如好多中央嘅官员系啦，都嚟到香港咁啊，早两日都有跟进。咁啊，琴日咧就更加多咧唔同嘅一啲基金嘅首席投资官啦，或者首席执行官咧，咁啊讲下嚟紧香港嘅经济，又讲下咧内地嘅市场系点，又讲下美国市场系点，咁啊宏观咁去讨论一下啦，咁啊，连日来其实港股都微微升，微微升咁样，咁但系又系，即系升到去啲高啲嘅位置咧，最后收市咧就真系升几十点俾你嘅啫。咁啊，琴日恒指咧成交金额咧就系1146亿啦，咁啊，升咗41点噶，收报咧19705点啦。好啦，翻翻嚟港股市场 ，Dicky， 你嘅观察又系点咧？啊，今日咧都有啲大科技出业绩啊，包括百度啊等等，以至之前出业绩嘅一啲股份有冇机会带动港股嚟紧啊？真系上翻20000点楼上咧？你嘅观察又系点咧？交俾你分享一下先，唔该。 好，头先你都讲啦，即系国际金融峰会喺香港啊，外国又有 G20 嘅峰会，即系好多峰会啦咁。咁今次我哋呢一个峰会喺香港，其实都进行得即系应该咁讲，非常之成功啊，举办得除咗你话即系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都嚟香港即系发言之外啦，咁亦都讲到香港我哋嗰、那个即系金融中心其实有定位啊等等。咁仲有好多嘅，头先你都讲到好多啲上市嘅大嘅企业一啲最主要嘅即系核心嘅領導層啦，等等。咁啊，喺過去呢幾日咧，我諗大家都有留意住呢個峰會嘅內容啦。咁你話會唔會好影響個金融市場咧？咁我諗又未至於對個股市帶嚟即時嘅影響。咁但都起碼都係一個幾關鍵嘅一個嘅即係話即係活動，甚至可以展示香港金融市場嘅嗰種活力啦。咁但係講到港股咧，過去呢幾日咧，又真係個好似歐咁講。即係叫做咧跌定咗啦，跟住咧就叫做咧輕微咧就回穩反彈，但係咧個幅度咧非常有限。咁但係如果嚴格上嚟講咧，就仲係喺個框框裏邊，即係跌落去19000点又跌唔落，但係彈上嚟咧去到20000点邊咧，又或者我哋計一啲技術上嘅一啲嘅指標，例如譬如10天線跌穿咗50000线啦，又咁啱碰巧喺之前嗰個好重要嗰個裂口個位置，即係19950点。咁即係而家咧呢個水平咧就已經又成為咗一個即係少少嘅阻力啦喺技術上。咁啊業績我哋都睇咗都即係。冇七七八八，冇八八九九都七七八八噶啦，好多其實都合乎預期嘅，咁但係亦都無奈地啦，有部分啲業績嚟講咧，就真係即使係符預期都咧，個股價咧就唔係再有太多嘅即係突破，咁有部分就真係麻麻地嘅，咁呢個都係事實嚟嘅，咁所以喺目前呢刻咧，即係港股都係有種即係牛皮膠著嘅局面。咁第一就係話睇翻內地最近公布嘅經濟數據啦，我哋平時講即係最重要三頭馬車。咁當中咧，其實零售銷售咧就真係喜出望外嘅，表現係幾好嘅。咁但係固定資產投資啊，咁你再講話呢一個工業增加值啊，咁甚至乎再講同房地產相關啊嗰啲咧，咁表現都係一般。咁所以喺而家呢刻咧，對於譬如話，日前呢一個內地亦都係宣布咗啦，最新嘅呢個貸款市場利率啦 LPR 啦，咁呢個亦都係同我自己啦或者好多人嘅預期都一樣，就係又係按兵不動，唔係又係今次按兵不動，因為上次先啱減完咁。咁呢、這個即係維持不變都係市場預期有咗共識㗎啦，唔覺得好出奇嘅，因為啱先減完啊嘛。咁仲有另外一點關鍵呢， 就畢竟係喺而家呢一刻咧，美元都真係處於一個好強勢啊！即係喺過去特朗普由當選到現在，因為市場擔心佢嘅政策會令到聯儲局減息嘅步伐會拖慢，咁甚至乎而家呢一刻咧，期貨市場顯示聯儲局咧12月啊鮑威爾咧減息四分一釐嘅機會咧，其實而家僅僅係多過唔減嘅啫，即係五成零對四成幾咁樣啊，嗰個機會咧大為下降嘅。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美元就強勢，咁人民幣相對都偏弱。當然啦，即係而家都靠翻穩啦。咁但係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咁就都係嗰句啦，即係寬鬆嘅貨幣政策唔係唔可以出，但係咧亦都要睇住時間。找機會嚟出，就好似之前咁，美國減息出咪啱曬咯嚇，即係變咗又唔會令到人民幣有個太大嘅貶值壓力。但係而家咧就未必係一個好時機啦。咁所以我覺得人行今次都係聰明嘅，咁甚至乎唔係話未來冇寬鬆貨幣政策空間，但係揀咧呢個寬鬆貨幣政策嘅時間，都要盡量避免咧人民幣過於波動，或者即係因為呢個緣故而出現貶值引發資金外流。咁我諗即係都係簡單呢個啦。人民銀行調整貨幣政策咧都好叻㗎啦，而家都即係都拍得住聯儲局咁勁㗎啦。咁所以就簡單啲講一句，咁都係即係合乎市場預期。但係正正因為冇咩太大嘅刺激啦，咁所以就變咗都係有個即係成個港股都係仲係有個即係觀望待變嘅。一 种 情绪喺度咯。 今日咧 ，Dicky 啊，同我哋喺 Macro 啊，即系宏观嘅经济层面咧，睇睇啊个股票市场嘅状况啦。不如听日咧，我哋Michael 啲啦，我微观睇下一啲咧，唔同板块、唔同嘅个股。今日早上非常多谢，咁你丰金集团有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啊分析大市。Dicky， 我哋听日再倾偈好嘛？多谢你， 听日再倾，拜 拜。 掠过的风景加速秒别离，重聚太短，难伴你再走远，内心多少会酸。而泪线像车窗上几撇雨，流逝不必说穿。I'll be right here, my love。渐已习惯长途机早适应某地，但终于孤单，愿再次将陪你。怕什么距离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未会删。想想往日同途精彩，伴你说将来。See you soon, it's not a goodbye。方向未明，谁赠予肯定，游行你我呼应，内心的哭笑声，仍为你在这边互相见证，寻回前行路径。 I'm still right here, my love。 你又再踏上长途机，飞返往某天地，我若离不开，远征后再一起。那用苦等一世纪， It's not the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分隔开，彼此约定你会删改，想想 not that time for us to say our goodbye. 别害怕手放开，彼此约定谨记于脑海。一天再逐年图精彩，遗忘你仍能看开。No, it's not the end. I'll see you, my dear, again. No, it's not the end. I'll see you, my dear, again.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利亚总统官邸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形容这次会谈亲切友好和富有成果，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关系正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雙方亦都就中巴關係未來發展達成新的戰略共識，其中最重要的是雙方共同決定將雙邊關係提升為攜手構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續星球的中巴命運共同體，同時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巴西發展戰略對接。在世界格局加速演變的背景之下，體現了中巴兩個發展中大國識變、應變、求變的決心，必將推動兩國關係繼往開來，開啟下一個黃金五十年。習近平又說，雙方一致認為要持續深化戰略互信，做好兩國發展戰略對接，並繼續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等多邊機制內密切協作，共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領域安全挑戰。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表示，有關俄羅斯將會對烏克蘭進行密集打擊的訊息是假消息，並指責俄羅斯試圖透過互聯網傳播有關訊息而引起恐慌。人形烏克蘭受到幾乎面臨襲擊風險，包括美國、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等國家駐烏克蘭大使館星期三關閉。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米勒其後表示，預期美國駐基輔大使館星期四恢復正常運作。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發布通知，提醒在烏克蘭的中國公民注意安全。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表示，當前烏克蘭全境處於戰時狀態，安全形勢嚴峻，近日頻繁響起防空警報、空襲等的安全風險升高。大使館呼籲中國公民暫時不要前往烏克蘭，自願在烏克蘭境內停留的中國公民務必提高安全意識，高度關注烏克蘭安全提醒。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卡西姆說，真主黨已經就美國提出的以黎停火協議草案表達立場，與黎巴嫩政府的觀點一致，現在決定權掌握在以色列手中。卡西姆說，真主黨達成停火的首要條件是以色列停止對黎巴嫩的侵略，並承諾尊重黎巴嫩的主權，以色列不應該試圖在談判之中強加條件。他又說，真主黨不會因為等待談判結果而暫停軍事行動，真主黨已經做好應對持久戰的準備，如果以色列升級對黎巴嫩，特別是針對貝魯特的攻擊，真主黨將會強烈回應。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8013点，跌3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3，日元155.09，瑞士法郎0.884，加元1.397，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55.99美元，卖出2656.4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朝早天气清凉，下周雨势减弱，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日间气温稍为回升，周末至下周初风势颇大。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咁先讲九龙区啊，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联合道噶，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啱啱清理好啊，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噶。就是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的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浸会桥面。咁另外啦，喺新界区红梅谷路去翻车公庙路方向，近住龙亨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狮隧出九龙咧，转翻落去红梅谷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噶。再重复多次啦。红梅谷路去车公庙路方向，近住龙亨村，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顶翻去狮隧噶，咁影响到狮隧出九龙啦，转落去红梅谷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转车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榕龙居对出噶，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转车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榕龙居对出。坑口的松华路近住培成路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常宁路啦，同埋影业路啦，去翻松华路咧都系挤塞，咁龙尾咧就过咗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少少啦，咁亦都影响到宝宁路来回方向啊，近住影业路一段车多噶，咁就系坑口的松华路啦，近住培成路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常宁路同埋影业路啦，去翻松华路咧就比较挤塞，车龙咧就过咗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少少，咁亦都影响到宝宁路来回方向，近住影业路一带咧就车多。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小濠湾一带咧就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出返红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返去黄竹坑道天桥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另外香港仔隧道反方向入返香港仔都是慢车，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就挤塞，龙尾去到新山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民安队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现在过了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路街。另外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弥敦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榕园路。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青春往事，壮怀激烈。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梦中的那片海。 故事发生于七十年代尾的北京城，五个年轻人在十三海冰场相遇相交，因着不同的性格、背景和志向，发展出不同的未来与人生。 国剧八三零，梦中的那片海，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点四十分，今日做咩好呢？ 系咯，做咩好啊？ 今日咧有挑战嘅，都唔系叫挑战、我觉得咧系可以带翻啲感恩嘅态度，或者开心啲，就系试下一齐庆祝一下你最近嘅小成就。有冇试过实行到啲咩小目标？咁、觉得非常之开心咧，都可以多谢自己或者多谢身边嘅人噶噃。 我最近咧就唔喺香港啦，咁去咗尝试咗人生第一次呢一个嘅马拉松， 简直系大成就啊！呢、个 咁当然啦，时间就其实真系时间都曳嘅，咁因为一路跑啦，跟住咧又 有食嘢， 又食嘢啦，又影相啦，selfie 啦，见到啲人咧就即系真系喺度倾偈嘅，系真系企喺度倾，唔系一路跑，要追成喺度倾偈，唔系嗰只，系真系企喺度倾偈，跟住又见到咧有啲行过啲特别嘅地方，譬如人哋嘅大学嘅时候咧，因为啱啱跑过咗人哋嘅大学范围入边嘅，咁啊见到有啲大学生有啲叫做嗰啲打气队，咁啊会。喺度睇你打戲隊表演啦，又幾好睇嘅，係啊，佢哋唔係表演嚟嘅，佢哋真係打戲嘅。咁我作為外國人，我梗係企喺度睇表演啦。跟住亦都見到唔止一次講 orchestra， 係啊，呢個真係好正， 呢個真係係犀利。咁我真係咧企喺度睇同埋欣賞佢哋嗰個嘅交響樂嗰個演奏，而且亦都有，其實我有點歌， 係咩？ 你諗下我幾嘥時間？我企喺度啊，聽完一首歌之後，幾好聽，跟住咧。我就嗌過，因為其實都有啲距離嘅，大概有我諗二十米、二三十米咁樣啦。 我覺得遠 嘅 喎、 其實遠嘅，因為都真係又有欄杆又成，咁我就嗌過佢講，我想聽咩歌，你哋有冇譜啊咁樣。跟住嗰人嗌翻過嚟，我哋有啊，你等等下咁樣。咁人哋咁有心咯。 咁你真係等囉， 咁我唔通即係佢演奏到 chorus 嘅時候我走咩？咁佢睇完一個之後又影下啦，幾得意喎，又點多首， 仲點多首啊？ 呢個就好啦，我都 咁我明白啦，咁我明白啦。 咁所以點解會啲即係又時間差呢？咁所以今次我就幾好嘅，雖然係人生第一次啦，咁但係亦都雖然時間又差啦，但係我覺得呢係好享受到一個嘅過程，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嘅。 哇，講開呢個馬拉松呢，咁嘉明當然冇你咁犀利啦，我都跑唔到馬拉松嘅距離，我只不過跑3K 啫。咁但係咧，今次去到機場咧，有機會跑呢一個三跑咧，都真係好開心。 係喎，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 係啊， 下次唔知等幾耐啦。 係啊，嗱，尋日都講咗少少啦，今日可以講多少少，就係因為咧呢一件事對上一次舉辦咧就係1998年嘅時候啦。咁當年咧，如果我冇印象錯咧，大概係有8000位嘅香港人咧就跑過當年嘅赤鱲角機場跑道嘅。 係。 咁當然啦，隔咗咁多年之後，今年再重辦咁啊，然之後又係三跑啦，所以咧個人數咧係多過 double 咁滯嘅。 記唔記得98年嗰陣時係嗰陣時有幾條跑道噶？ 兩條，一條 就係赤鱲角而家呢兩條咯， 就係兩條。咁佢就攞一條出嚟嘅。係 啊，咁所以今年咧就有成超過12000人去跑啦。咁但係12000人當中咧，亦都有唔少嘅朋友，譬如話勁啲嘅發哥咁啊10K 啦，對佢嚟講10歲係咪先？ 歲啊！ 咁然之後就有5K 隊，咪就係咯，有5K 隊咧，亦都有3K 隊。咁啊，嘉明只係試下 BB 班嘅3K 隊啫。咁但係當然最大嘅觀察咧，除咗就係機場好多雀仔聲係預設嘅錄音雀仔聲之外咧， 預設㗎， 係啊， 我以為真嘅添。 等我又解释下俾船仔睇先，因为咧都有问过当地嘅工作人员啦，咁就问下点解咁多雀仔声嘅，但系听听下好似有啲似，你知我哋对声音好敏感噶啦、跑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咁就觉得咦又系呢只雀仔唔系嘛？ 系啊，你留意到啲雀仔唱埋同一首歌， 系啦，然之后又系呢个距离咁样样嘅声嘅，咁罐头嘅呢件事，咁、我就问下其中一啲工作人员啦，我喂呢只雀仔咧系咪真系喺附近噶？唔系，因为咧原来喺机场跑道上面咧有一啲都唔算太细嘅一啲类似系扩音器、一啲嘅喇叭，咁就长期都要播住雀仔声嘅，以防啲真嘅雀仔咧会飞过嚟喺呢个航班降落啊，又或者系升空嘅时候咧，会影响到架飞机嘅功能， 系 即系睇啲恐怖片咧， 系啊，影响安全啊， 雀仔飞入引擎嗰啲恐怖， 系啊，有恐怖啊， 系啦，咁即系为咗当然啦，一嚟保护雀仔嘅健康啦，保护佢哋嘅生命啦，亦都系即系防止有啲。飞来猛嘅雀仔咧，会影响嗰个航道嘅安全。咁所以系长期都播住雀仔声嘅。 喂，类似嘅方法咧，我喺其他地方都有见过，但系佢哋就唔系雀仔嚟嘅，佢哋就话啲农场咧，佢哋有阵时候会播其他动物嘅声音， 嚟吓走啲雀仔。 因为稻草人已经唔够劲啦， 去吓走啲譬如野猪啊呢啲嘅。咁去到即系等佢哋会走啊，以为咧就有啲咩猛兽喺度咁样， 即 系 播老虎声啊、狮子声咁样。 系啊，咁样 犀利喎！ 会走咗啲 嘢，人都走啊，差得少啲啊！ 真系、 啊， 我听到我都走。你听最惊系咩啊？你听到，但你睇唔到 啊！你最惊系呢样嘢啊嘛。 正如 IQ 题友话，最惊嘅唔系苹果入边有一条虫、啊，而系苹果入边有半条虫啊！ 咪系咯。即系嗱，你行过人哋屋企，你有好多时见到就话咩当心恶犬呢啲咪行过有啲村民呢啲就会写住噶嘛。最惊咧，成日都话啦，系写住一句说话小心无声狗咬人咁样。无声狗嗰句咧就仲惊。 咁又系 有无声狗噶？ 讲啊讲只无声狗，即系话俾你听嗰只狗唔出声，但系佢就好恶嘅。咁你就嗰刻你即刻系快快走走啦。 系啊， 哇呢、這个几聪明喎、啊、呢、這个做法。 好嘢好嘢。嗱咁讲翻雀仔声啦，演变落嚟其他唔同。怪兽声啦，其实即系对于声音嘅敏感度咧，都系可以帮到我哋喺唔同嘅日常生活当中观察力系强少少嘅。咁啊，今次咧去到机场跑道当中去跑啦，咁譬如话都遇上林永康啦，咁佢都有喺当中有做其中一个跑手，佢都跑得几快嘅，其实 系嘛，即系佢身形都似， 系啊， 轻飘飘， 系啊， 高手好似都跑得好快，成日都要练气咧， 成日 都跑步， 咁又系，佢即系佢哋要练，可能做演唱会一次过九十分钟咁都要有翻咁上下体力噶。咁啊，当然除咗艺员之外咧，都有。唔少真系兼跑嘅，亦都有啲咧系即系一家大细嚟亲子落嘅，咁所以即系基本上三 K 跑咧就最轻松，亦都系感觉上咧最多打卡团就会摆咗临我哋呢一个时间入面嘅。咁当然啦，最兴奋梗系有真系飞机系升降啦，咁、然之后个距离好近啦，亦都可以真系幻想到当第三条跑道正式投入服务嘅时候嗰、那个运作嘅过程系点样样啦，个繁忙度有几高啦， 系咪升降都喺隔篱嘅啫嘛，系嘛， 系啊，真系你睇住由起点嘅位置会见得到有升机降落，咁、然之后去到即系一半嘅时候，即系我哋会有一个大兜圈咁一个回旋跑返跑翻转头咁样，去到即系一个准备转弯位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其他嘅飞机喺第二个方向嗰度过嚟啦、或者系升空 排队咁样啦，系啊，你见到飞机 系啊，咁所以整个感受系好与别不同嘅， 正啊正， 即系始终系一个香港嚟讲比较空旷嘅空间、可以去即系俾你。我哋就慢条斯理啦，人哋嗰啲就真系拼搏地去跑啦，即系有你自己嘅节奏去到享受当日嘅活动咧。其实佢哋都有啲，譬如话少少铜管乐嘅朋友仔去到做演出啦。都有啲好多落力嘅打气团咧，喺附近帮你讲跑快啲，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成件事个气氛系好开心嘅， 正嘅。 咁所以即系有机会咧，都唔知道下一次系几时啦。咁所以即系如果下次再有类似嘅机会咧，就要变到系揸马啦。 哦，系、咁、但系都感觉系冇三跑咁嗱。首先第一，我哋得大 鸡， 系我哋冇去过三跑啊，点都咁，所以即系第一次去感受到，即系落去跑咧，嗰种感觉系真系好难得啊。 系啊，即系始终即系你个跑手。报原来就系等于你离开呢一个香港境内嘅一个特别身份，你要嘟咗先至可以进入呢个机场管辖嘅范围嘅。 系、 哦，然之后嗰块跑手报嘅意义又多咗一重啦。 系、哦， 即系呢一啲得意嘅位上面，今次有机会跑三跑系真系好开心嘅。 系啊，都羡慕啊！嗱，不过我有讲下分享下自己啦。我最近有啲咩小成就呢？第一个小成就当然就系我。毕业啦！ 啊，系、系、恭喜你、 多谢你、 差点唔记错，因为佢已经系在职嘅人士，成日都唔记得咗佢佢毕业。 两年前我已经坐喺度啦，所以大家唔记得啊，终于毕业啦！ 耶、yeah, yeah. ！ 咁嗰阵时当然就系因为八号风球啦，咁、所以我记得我前一晚咧，因为嗰阵时即系中大嘅我系咁样，咁所以咧嗰阵时就话啊取消咗毕业典礼，咁、我就好紧张啦。因为咧，我真系好想行礼啊嘛，咁其实咧，中大有分两个礼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其实咧，佢有分一个大学嘅礼啦，另外一个咧就叫书院嘅毕业礼嘅、因为我哋系书院制嘅咁样，咁我本人咧净系报咗书院制嘅啫、因为大学毕业礼咧，佢系成个 department 起身鞠个躬。 我哋本身冇报嗰个添 啊，因为你系连台都上唔到噶。 谂住你会参与下嘛？ 唔系啊，咁你上我其实的目的都系想上台俾屋企人影张相，鞠个躬咁样啦。咁你连台都上唔到咧，我又觉得唔系几好嘅咁样。咁我就索性净系报书院嗰个啦。咁书院嗰个真系可以上台鞠个躬咁。目的都系咁啫咁样。咁于是咧，但系佢嗰阵时讲咧，我睇个网页咧系话所有毕业礼都取消。 系咯。 咁我好惊啦咁样。 话唔系延期系取消啊？ 系啊，开头系咁样。 系啊，咁我就哇心谂唔系嘛，即系我都好辛苦先毕到业噶嘛咁样。咁好好彩咧，佢就寫到話十點半前咧，你總之落咗波咧，你都可以翻嚟有呢一個我嘅書院畢業禮喎。好彩， 係啊， 真係十點， 真係十點半前係啊， 係十點半前落咗啦。咁我即刻就好開心咁樣就有呢個畢業禮啦，亦都好多謝出席嘅朋友啦。因為真係落雨啦，落雨濕濕又真係山長水遠嚟到中文大學嗰度嚟即係同我影張相啊，送扎花俾我，咁啊好開心啦。另外一個小成就咧就係、真係過咗幾日之後咧，我就有個歌唱比賽咁樣。咁啊，真系好荣幸拎到奖啊！ 耶 耶，算系我人生小成就。 系咪你参加个歌唱比赛都唔系第一次噶嘛？ 我唔系第一次， 但系呢个第一次攞奖 哦，系啊。同埋因为上年我都有参加呢个歌唱比赛，一个奖都冇嘅。 系 咁，所以即系我就纯粹觉得有一个进步。 好明显，你啲评判全部换晒啦。 好明显系纯粹好努力啦。OK， 好明显就 系 好努力咁样进步啦。 真系咁衰嘅， 系咯你 得我讲咗出去， 多谢你啊！快啲广州， 恭喜你啊！ 多谢。 唔知道你有冇着过中山装啦？原来中山装嘅设计者真系孙中山先生。究竟点解佢会设计呢一套衫？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孙中山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风俗改革，其中一个主要的政策就是役服政策了。不过孙中山先生就觉得西装非常之麻烦，而且不适合当时的生活和工作需要。但是当时的中国传统服装又很难表现出重大的革新精神，不够实用。所以孙中山先生就开始征求不同人的意见了。咁大家普遍都认同，觉得长袍马褂已经唔适合而家啦，都有人提议不如着西装。咁但系孙中山就认为咁样其实系抵制过货。咁最后孙中山先生就决定不如试下自己设计出一种卫生、方便、经济同埋美观嘅服装啦，而且仲要将中西元素结合，咁样就创造咗中山装啦。中山装的特点就是它的上衣结合了西装恤衫的硬领，有四个袋，非常之美观而且实用，还非常之方便摆一些书或者笔记本，充分展现了孙中山的勤奋好学的美德。而中山装的裤亦都是参考了西装裤的设计，特别设计了方便的暗扣和袋， 而孙中山自己着咗呢一套自己设计嘅中山装之后，亦都话到呢一种衫非常之好睇、实用、方便，而且非常之悭钱啊！亦都系因为咁，中山装广受大众欢迎，成为咗当时嘅时尚，逐渐喺全国开始推广啦。 晨光第一线，船仔。 好啦，咁啊，先睇睇咧，就系特别嘅交通消息啊，吓咁啊，唔该晒 Didi 拎入嚟俾我哋嘅。咁啊，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屯门转车站咧有交通意外啊，咁啊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咧就喺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咁啊大家留意住啦。驾驶人士咧请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吓。 嗯，冇错啦。嗱，除咗咧留意呢个交通消息之外咧，我哋今日直播室咧系一个很好好嘅 combination 嚟嘅。 点解？ 首先有一位妈妈喺度啦， 系， 另外咧有一位父亲喺度啦， 系。 真係好想問一下， 又有個女喺度 喎，係喎，我哋係一個 family 啊， 一家三口變咗， 我哋變咗一個 family 啦， 係 咯，問一下嗱，因為咧，即係我冇生過 BB 啦，我就想問啊，你哋覺得一孕傻三年，成日都有呢個句噶嘛？ 係啊， 係咪真噶？ 我信， 你信啊？我唔信喎， 你唔信啊？ 我唔信啊？ 點解啊？ 因為咧，我記得嗰陣時候，太太懷孕啦，咁佢咧其實都仍然係樣樣嘢都相當之精明嘅。 嗯， 佢真係每一樣嘢咧，我想幫佢打點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做曬，同埋安排好曬，即係無論係嗰啲咩培月啊，又或者幾時做咩啊，連埋嗰啲即係成日俗稱有個咩走佬袋嘅，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當我想幫佢執嘅時候，佢已經同我講，其實我執咗啦咁樣， 係 係啦。咁所以 一人傻三年唔係意思係生完先傻咩？ 冇錯。生完之後咧，我都以為佢應該係會有啲嘢會出現噶啦，結果係冇嘅，即係無論係餵奶嘅時間啦，嗰啲咩針卡啊，啲小朋友好多針要打噶 嘛， 全部嘢咧佢已經 mark 低曬，係啊， 真係， 所以我好難相信，而嗰個精明嘅程度咧。到今日都仲系繼續係咁樣 嘅，厲害喎！ 我個大嗰個仔都四年班啊，你諗下， 係咯， 從來都冇一刻傻過嘅。 咁我仲成日諗住我自己有九年 quota 添，即係我都經常話俾自己知。 但你覺得有喎？ 我覺得有喎，我覺得咧嗰種嘅人帶嚟嘅呢個腦霧嘅感覺咧，即係有少少似COVID 啲朋友講嗰陣時個其中一個嘅感受，就係咧有時你會做做下，可能去揾緊一樣嘢先算啦。行到埋嘅時候，我揾緊啲咩噶？唔記得咗翻嚟係揾啲咩嘅喎？係呢一啲少少嘅 moment 就會覺得啊，真係有可能係受懷孕嘅影響咯。但係如果你係要講話要幫手去跟嘢嘅話咧，咁呢啲係不容有失嘅，咁都基本上跟得足嘅，工作上面都 OK。但只不過係生完之後咧，嗰一排感覺上會覺得真係懵懵地嘅。 嗯， 我嘅感受啫，所以我信咯。 你信有， 嗱 呢个真系唔同人有唔同反应， 可能系 有啲人咧就真系话有啲 artist 嗰啲咧就做啲访问，即系话我都觉得自己傻咗噶，成有啲嘢咧即系乱晒啊咁样，但系有啲人又冇乜反应，尤其是对小朋友嘅嘢咧， 系咯， 系冇任何问题嘅。原来咧系真系有研究去睇下，究竟一人傻三年呢样嘢系咪真啦？咁另外咧，原来又确实系唔系即系对小朋友嚟讲系好事定坏事啦？咁样 破呢个都市传说先， 系啦，原来呢个都市传说咧系。真嘅，系真嘅。咁根据咧就系美国自然神经科学期刊，咁喺今年九月咧就发表咗一个研究啦。咁总之就系睇下啲孕妇咧喺怀孕前、怀孕紧。同埋生咗 B B 之後兩年咧，就做咗差唔多26次腦部掃描噶啦。 係 睇啲咩？睇下你個腦啦，睇下你個腦咧有冇細咗啊？有冇啲咩變化啊？咁樣咁原來咧有一樣嘢就係發現啦，懷孕期間大腦嘅灰質咧。就是明显减少，咩叫灰质呢？咁样咁主要咧就系负责一啲认知啊、知觉啊、学习等等嘅重要功能。总之就系令到你醒唔醒啦。 喺广告成日都轮流会听到呢、這个字。 系啦，总之就令到你醒唔醒咁样。咁原来咧就系话你个灰质减少咗咧，其实系可能帮到你个大脑更加容易适应翻妈妈嘅身份。 哦， 即系可能你会唔记得咗一啲生活上嘅小细节，我唔记得咗拎水，我唔记得咗呢啲，但系你对于小朋友嘅嘢咧，你系会特别精明嘅。 哦，喂，呢个大自然嘅奥秘嚟噶， 系 你本身好醒，但其实你系冇傻到嘅， 系啦， 只不过系你个身份转换咗，大自然都知道你需要转换你嘅身份， 系， 所以就会迫使你咧。 你要記掛住自己小朋友多啲。 係啦，係啦，即係如果我平時要翻工嘅，我會記掛住公司啲嘢。啊！突然之間唔記得咗老細今日 call 個會，但係原來我要俾多時間我啲湊女。係 啦， 係咪咁啊？係咪咁啊？ 情有可原喎。係 啊，咁就明曬啦， 明曬啦。係啊，咁同埋咧，原來即係大腦某個部分又係真係會縮細咗嘅，呢個係真嘅。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就係反而令到你咧係可以明白方面就係小朋友嘅需求同埋情感。 嗯， 呢方面你會增強咗嘅，反而。所以其實一陣傻三年係真嘅。 咦？咁我覺得呢個研究咧可以再 extend 多啲啊，即係到底坐月嘅時候，啲人話坐得好咧， 係啊， 可以連埋你自己身體本身咧都調整埋。 所謂嘅脱胎換骨就係咁嘅意思。當個胎兒脱開你嘅身體，你可唔可以換到骨咧？係 啊， 求你補得好唔好啦？ 我應該可以睇下，即係入邊身體嗰啲叫做化學成分啊， 啊 或者身體嘅組織會唔會有所改變、啊？ 嗯， 可以揾到呢一個傳說出嚟嘅關鍵啊，應該係。 好、啊，我都聽聞過咧，喺婦女懷孕期間咧，你嘅伴侶啊，係、 嗯、 會有一種叫做 sympathy weight 嘅，即 係 當你懷孕期間你會重磅啦、 嗯， 你嘅伴侶都會為咗你而同你一齊重磅嘅。呢、 嗯、 一種係同理心嘅重量。 係啊， 基本個平均數咧。居民是有成16磅添嘅， 唔怪之得啦。 解釋咗好多嘢咧， 唔怪之得啦。 我就有聽過話大肚婆孕肚咧，最尾孕肚嗰個唔係佢，係佢老公咯。 哦， 係啊，有出現咗呢樣情況。 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啊，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继续关注咧俄乌局势嘅发展啊，同埋咧美国嘅企业业绩表现啦，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啊，道指有得升啊，升139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不足1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要跌啊，跌21点啊，大家。关心嘅 Nvidia 咁啊跌 0.7% 啦，收市之后咧交易时段啊跌多啲啊，跌 1.8% 啦，因为咧集团上季嘅每股盈利同埋收入咧都高过市场预期嘅，但系今季吓、啊、今季嘅收入预测咧就不及市场嘅预测嘅上限，即系咧天气又不似预期，收入又不似预期啊吓。OK， 港股 ADR 点睇咧？按比例计算都要跌，跌135点啊！大型嘅蓝筹股喺美国嗰边手嘅 ADR 咧。都麻麻地啊吓，睇嚟咧今日啊一阵转个头开始咧，港股都系挨沽居多啦吓。OK， 咁啊呢个时间不如呼吁下电话好嘛？ 冇错啊！如果咧你有身边嘅朋友生日啦，又或者系结婚周年纪念日咧，喺、今日11月21日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 原来我都几多朋友天蝎座， 真系啊！ 系啊，天蝎座都系好好嘅情人嚟嘅，因为你中意咗佢咧，佢钳住你就一世噶咯。钳咗好专一㗎喎、 哦。原来係咁。 唔、知係咪咁啊吓，咁啊 1872388,1872388, 如果近排有朋友生日以至呢啲结婚周年纪念开始出嚟嘅话呢，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呢同我哋联动一下 ,1872388, 神光 Morning Call, 等你打嚟啦。 同你讲健康， 嚟到第二集啦，我哋咧继续啊认识下匹克球，继续有咧中国香港大连排匹克球总会嘅会长咧陈文俊 Walkie Sir 同我哋分享啊 ，Walkie Sir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喂，上一集同你讲到呢个议题啦，就系咧关于世界 Pickleball 啊。 Championship 2024中国香港站咁啊，11月29号呢玩几日。大家对呢一件事都系陌生嘅。咁啊交俾你去讲下呢个世界赛其实呢有啲咩国家嘅选手会参赛呢。第二嗰样嘢呢就系、是、啊公众可唔可以入场感受下呢。第三嗰样嘢就系咪属于香港首站，香港首次由呢、这个世界嘅匹克球嘅分站呢一次过搞晒俾你去娓娓道来咯，好冇 ，Wacky Sir？ 好啊，等我介绍下今次我哋呢、這个世界赛啊， 好啊，好啊， 中国香港站啊，其实呢一、這个比赛咧已经系我哋第二届去搞噶啦， 系 旧年咧十二月咧，我哋已经系举行咗第一届嘅，当时咧我哋举行第一届咧，困难重重啊，因为咧。始终都系香港咧揾场地嗰方面咧系非常之困难咧，加上咧冇政府资助啦，亦都冇其他嗰啲机构资助啦，咁我哋都系单打独斗咁样去揾场地啊，去组织啊咁样，咁而呢个世界赛咧嗰个主办人咧就亦都好想我咧喺香港。点都搞第一次、啊、 推广下先啦。呢、這个系讲紧上届啦， 上届 咁啊困难重重嘅时候，有啲 noise 喎，有啲回响喎，有啲人睇，咁系咪各方嘅支援咧都多咗好多咧？今次搞下，其实 上次我哋搞完之后咧，佢个主办机构嗰个主办人咧，佢就非常满意我哋嗰个成个组织咧个内。虽然我哋个场地只系得七个。court 咧，咁啊，但搞落去都好顺利咁样样 咧。哇，七个 court 好多噶啦，其实喺香港嚟讲， 如果搞一个世界赛就真系唔多啊。 但我哋喺香港啊嘛， 所以困难真系好多。旧年真系困难好多。 系系 咁啊，今年就好彩啦。咁啊个主办人就叫我继续搞啊，今年咁样。咁啊，我都好啊。咁啊，希望今年咧再搞大啲啊，咁样。咁啊，年头嗰阵时咧，我就已经去咗愉景湾嗰个康乐会嗰度同佢倾啦，咁样，咁啊，佢又好有诚意，佢又好有兴趣，佢一听见我 present 呢个世界赛匹克球，佢原来佢已经咧都有啲认识对呢个匹克球，亦都知道咧喺美国咧发展得系好蓬勃嘅，佢都想喺香港搞得到一个匹克球嘅城市咁样，咁我都同佢讲，我话每一年嘅十二月，我哋搞得到一个匹克球嘅世界赛咧，可以做到，希望可以做到一个香港嘅一个体坛嘅城市， 系即系好似我哋都望住好似 Rugby Seven 咁啦，即系每年定时定候做到一班游客嚟香港， 系啦， 咁咪几好咯，系咪？ 加上咧场地咧，佢有八个网球场。俾我哋可以間到21個匹克球嘅 court 出嚟，咁啊21個 court 出嚟咧， 就可以有世界賽標準， 好多好多賽事，包羅萬有嘅賽事，分齡嘅，亦都分級數、技術級數嗰啲咧，全部分曬出嚟，都有得可以喺度比賽噶啦。所以咧，呢個場地係非常之理想嘅。咁啊，而呢個比賽，因為咧，我哋有21個 court 咧。變咗有好多個項目都可以舉行到，咁而家已經有來自16個國家同埋地區嘅好手都過嚟，已經報咗名過嚟參加。當然好手唔亦都包括我哋香港嗰啲好手，我哋香港咧有幾個後生仔咧係打得非常之好。 做個賽事概覽嚟聽下先啦 ，Rocky Sir， 有邊幾個係你覺得哇？即係大家入到去撐港隊嘅時候啊，可以留意呢位超新星咁樣，大家繼續打氣 ，We are Hong Kong 咁樣，正俾心機拍拍拍拍拍，即係我哋都想有本地。叫做主场之利噶嘛，你踢波你知道 home town 主场嘅力量，即系第球场嘅第12个人，唔系球证，系球迷啊嘛，系咪先？ 系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咧，我哋有两个男仔， 系 香港嘅，一个叫 Ryan Lam，Ryan 系 一个叫 Jack Wong， 而呢个 Jack Wong 咧，大家如果有对网球有认识嘅咧，就佢就阿黄康杰啊。黄康杰佢网球都打得非常之出色噶啦，咁啊佢呢近呢一两年咧，佢转咗过嚟 打呢个匹克球， 佢又打得非常之好，同埋佢学得好快，转型转得好快，咁啊而家佢已经喺国内咧已经攞咗好多锦标嘅冠军噶，同埋呢个 Ryan， 咁啊佢哋亦都喺八月。嗰、那個時間咧，已經去咗美國嗰邊咧試打嗰啲職業賽啦，係好高水平嗰啲職業賽。打完而家翻嚟咧，咁啊技術更加 更上一层楼啦，咁样样，所以咧就留意一下我哋呢两个男商， 系 咁啊，希望佢哋今年咧就攞到好好嘅成绩。咁啊，因为咧其他啲对手咧亦都唔弱嘅，好似台湾啊、印度啊、澳洲啊呢啲咧系非常之强嘅。咁啊，希望咧阿 Ryan 同阿 Jack 咧，咁啊两个咧都可以攞到好好嘅成绩，代表我哋香港。 当然啦，即系依家成日做每一个运动项目咧都系线上线下嘅，咁啊线上啦线下啦，咁啊应该网络上边都会有多 footage 啊，甚至有啲网络直播嘅平台咧，有机会睇翻啲赛事又系咪之后？ 系有，我哋会有做直播嘅，都有 网络平台啦。咁 冇错冇错。 咁希望即系将呢个乒乓球嘅氛围咧，就尝试啦，即系大电波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好让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多啲了解，多啲认识咁样啦。乒乓球有冇机会将个门槛拉低少少，而可以贴地啲与众同乐咧，我好期待见到呢一个嘅画面嘅。 你讲得好啱啊，真系。我哋呢个乒乓球咧就可以咧比较咧平民化啲，同埋咧我哋打呢只波咧，亦都需要嘅器材，亦都唔需要太贵嘅，咁样样。就只要啲板啊，同埋啲波都係好經濟嗰啲，同埋加上今次咧，我哋搞呢個比賽咧，有個特色就係話咧，我哋搞咗一個 U16 嘅青少年賽，分咗兩組，一個 U12，一個 U16。咁啊，我哋想帶動多啲咧青少年去認識呢只波。 係 年紀最高嗰啲咧，我哋都有60+嘅比賽。60+咧，今年咧我哋會有一個，仲有一個78歲，有一個76歲嚟參加添，參賽啊，直頭係。 好犀利啊！真係呢個。 係啊，所以你會見到啦。我哋由8歲去到78歲， 都有照顧到咯， 都有人係啦，都有人去玩呢只波嘅，所以正話你講嗰、那個長者嗰種嗰種活動咧，其實咧佢哋退休咗咧，係慢慢玩呢只波咧，係幾好嘅，而且而家出邊有好多會咧，嗰度咧係好多長者60幾歲、70幾歲，而我自己本身都有去教一啲長者嘅。 哦 嘅訓練班 嘅，係啊，喂，咁啊，往後大家即係喺網絡世界多了解啦，或者認識一下呢個咧世界盃嘅賽事咧嚟緊啊，喺呢個11月尾、12月頭咧會發生啊。嗱 ，Wacky Sir， 今集同你講住咁多，下集我哋實戰啲啦嚇。我哋過往嗰一集咧，由第一集嘅認識到今集講世界賽，下一集我想問一下，究竟係咪網球選手轉型打呢個乒乓球會好啲，定還是零手全身打你都 OK 咧？依家今時今日有啲咩場地可以實行得到咧？又唔會霸咗啲人打羽毛？球嘅场地咧，咁呢啲好实战嘅嘢，留待下一集，我想同咧 Rocky Sir 心意更深去讨论下，好嘛？唔该晒你 好。 好，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點到10點，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8元后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點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最近过得不错，了解了星座，厨艺进步不少，运动也多，去福冈一人游，独自背一对好汉，却只买一只回港。I'm good, I'm fine， 都是真心话。洁净了家，放下了牵挂，只等每一刻需坚强。记不起怎脆弱，但缘分像不能躲，怎么你路过那次小孩童迷途，等待援助，从来深知后果，不想扯进漩涡，目光都想说谎，不忿被你看破，原来是我长期隐藏，从小到大渴望，其实是我最不可爱，未开始先对抗，于是害怕遇上活状，每个怀念的情况，但软弱的心仍等你释放，麻木到不想去拥有，偏想你看不到。 所有。从小到大渴望，原来独处难谋杀感觉，从来堆积等释放。 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为期三日的第三届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咧，琴日就在香港闭幕啦。多间大型投行的高层咧，都有发表对资本市场的睇法，当中咧普遍对美国市场同埋美股咧相对较有信心嘅。好多嘅管理层咧都提到啦，随住各国嘅央行咧逐步放松货币政策啊，对主要嘅经济体咧能够啊实现持续经济增长嘅新平衡咧，应该要维持乐观同埋审慎嘅态度。联储局继续放松货币政策咧，经济增长咧应该有机会可以持续嘅。咁啊，好多高层都讲啦，美国经济咧可以实现软着陆嘅，而联储局咧会喺明年咧进一步减息，可能咧对后市咧相对睇好啲咁话，究竟系咪好似高层咁样睇咧？市场系咪咁去观察咧？有冇其他 X factor 发生咧？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追踪三十一。 三十一咧，由姚揾嚟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 诶，今晚7:35有咩睇咧？ 今晚咧继续带俾大家有铿锵集啦。咁啊，今晚嘅铿锵集咧就会同大家探讨下本地嗰啲导盲犬嘅处境、 嗯、啊。 咁啊，话说系啦，导盲犬咧就被誉为系即系视障人士嗰对眼啊，因为咧佢、就系用嚟咧俾视障人士咧，方便佢哋日常行动嘅工作犬， 嗯、 即系其实佢哋要开工噶嘛。 系啊， 根据呢个残疾歧视条例定名啦，有一啲公众即系容许公众人士进入嗰啲处所，若果有任何人拒绝俾呢啲视障人士带埋佢只导盲犬入去嘅话咧， 又啊，同埋拒絕為佢哋提供當地嗰個服務或者設施嘅話咧，就可能被視為觸犯咗呢個殘疾歧視嘅條例。咁啊，即係話咧，失明人士就可以咧，理論上啦，法例上就可以自由出入呢一啲嘅公眾人士能夠出入嘅處所。一但係咧，導盲犬訓練員咧就唔可以帶佢哋嗰啲導盲犬入去訓練嘅喎。 哦，系啊，因为佢唔系工作中系嘛， 系啦，冇错，佢开紧工咧就可以，但系佢训练嘅时候咧就唔可以入去噶啦。咁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嗰只导盲犬喺正式成为导盲犬之前咧，佢从来都冇入过嗰啲地方，即系佢系冇嗰啲实战经验。咁啊，但系一嚟佢就开工噶啦。咁啊，对佢哋嚟讲，究竟搞唔搞得掂咧？咁啊，另外啦，现时嗰啲香港导盲犬训练咧，原来未有任何认证或者监管噶。 哦，系啊。 系咧，咁另外啦，呢啲香港嘅导盲犬数目咧，原来远远都唔能够满足到而家嘅需求，即系供不应求嘅话啦。咁今集我哋铿锵集咧，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咧，究竟呢个社会各界啦，点样可以帮助导盲犬呢一个服务发展咧，又帮到嗰啲更多视障人士可以得到适合嘅导盲犬服务同埋应有嘅保障咧。嗱，如果关心呢个议题，关心呢啲视障人士嘅生活，甚至乎想睇下啲好得意嘅导盲犬嘅话咧，今晚7:35要留意铿锵集啊！ 好啊，哇，讲开得意嘅动物咧，除咗导盲犬之外咧，继续黐住港台电视31，去到10:30，仲可以睇埋中华白海豚添啊！ 系啊， 冇错啦。咁啊，呢个中华白海豚咧，一连两集呢个纪录片咧，就会带大家去到睇下咧。嗱，我哋知道我哋香港即系特别系大屿山嗰边有中华白海豚啦。 系， 咁就原来咧。即係除咗我哋香港之外咧，成個粵港澳大灣區咧都有一啲嘅中華白海豚喺度生活。咁啊，呢一個一連兩集，連續兩個禮拜四晚嘅10:30嘅紀錄片《中華白海豚》咧，就帶大家去到呢個中國粵港澳大灣區嗰度睇下咧呢一啲白海豚嘅生活環境啦，佢哋點樣繁衍嘅啦，嗱，同埋啦，我哋都知道我哋城市化嘅發展啦，成個大灣區都係啦。咁啊，對一啲自然生物自然動物咧，佢哋嗰個起居咧，有多少都會有影響嘅。咁究竟我哋整個大灣區點樣去到守護、保護呢啲中華白海豚？佢哋可以咧生活得快快樂樂，又等我哋咧都仍然可以觀賞到佢哋咧。咁節目嘅會同大家講下啦。嗱，我哋都知道中華白海豚係瀕危嘅生物，究竟整個大灣區有幾多條中華白海豚咧？嗱，節目會同大家睇下。咁如果我都未睇過真實嘅中華白海豚， 係啊， 今晚我都係啦，我今晚都會密切睇下嘅。 我以為阿卓你會出過海，特登去望下中華白海豚添。 反而嘉明有喎，我試過有出海去追蹤中華白海豚啦。咁但係睇到嘅，基本上即係揸船嘅朋友都好有經驗嘅，都知道大概咩時間佢哋會喺邊度出沒。但其實咧，講真，出去欣賞佢哋嘅美態之餘咧，真係需要保持一個安全距離。 冇錯。 點樣去真係做到好呢個保育咧？因為首先好似阿卓話齋，佢哋都係瀕危絕種嘅動物啦，都希望可以唔影響佢哋嘅生態太過分嘅時候咧，仍然可以同佢哋共存啊！即係點樣人類同埋一啲咁珍貴嘅動物可以共存咧？我哋又可以欣賞得到佢哋本身嘅自然生態，係好值得探討嘅議題嚟嘅。 冇錯啊！ 咁大家即係未睇過咧，即係唔好咁啦。我出過海，但係睇佢哋唔到啊。咁 哦， 就可以今晚睇住港台電視31啦， 10:30， 唔該曬，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经中央军委批准，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由海军、海南舰同长沙舰组成的编队，今日起一连五日访港，舰队朝早抵港。编队朝早从西面对开水域驶入本港，有消防舰在场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在巴西利亚总统官邸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只有踐行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才能夠走出一條普遍安全之路。中國和巴西聯合發表了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6點共識， 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强调要汇集更多致力于和平的声音，为实现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铺平道路。联合国安理会对加沙停火决议进行表决，但是再度被美国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美国独家使用否决权，粉碎了加沙民众活下去的一线生机，将他们进一步推向黑暗和绝望之中。傅聪表示，以色列公然违反国际人道法的每一条红线，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道灾难。但是即使加沙即将爆发饥荒，美国似乎总能够找到理由为以色列辩解。这种对国际人道法适用的扭曲和选择性漠视，不断刷新世人对双重标准的认知和下限，自然令人感到愤怒。傅聪又说，事实已经表明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早就超出了解救人质的限度，坚持要求为停火设置前提条件，无异于为延续战争开绿灯，纵容继续杀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朝早天气清凉，下周雨势减弱，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较为明朗，日间气温稍为回升，周末至到下周初风势颇大。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9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48点，跌56点，总成交金额69.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6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75点，系跌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快手46.3跌6.25，腾讯控股408蚊，跌2.8。友邦保險56.5跌9毫，金三雲3.69升5.6，阿里巴巴84.05先跌7毫，美團174.5跌3毫，協鑫科技1.46升2仙，東風集團股份4.04升3毫，聯想集團9.19升1.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2，日元155.06。瑞士法郎0.884，加元1.397，人民币7.243，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65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38071点，跌280点。港金报24670蚊，升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54.67美元，卖出26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睇翻你。现时吐露港公路入翻上水方向，近广福公园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近大埔滘，就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广福公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近大埔滘。咁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转车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就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洪天路，咁驾驶人士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咁另外较早前红梅谷路车公庙路方向近龙坑村嘅交通意外正清理咗啦，咁现时交通系恢复翻正常。睇翻隧道嘅情况，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入口范围系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咁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去上乡道，东隧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西隧九龙 入口龙尾排到去近海丽村噶啦。狮隧九龙方向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近碧桃花园。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系车多，龙尾现时排到近东山台。咁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繁忙，龙尾现时就排到去告士打到近湾仔运动场。咁就系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繁忙，龙尾喺告士打到近中环广场。咁另外东区走廊湾仔方向近北角码头慢车，龙尾排到近太古城。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现时系近蝴蝶谷系慢车噶，咁龙尾就排到去近苏村，就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系慢车，龙尾排到近苏村。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现时近屯门转车站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就系屯门公路较早前九龙方向近屯门转车站嘅意外已经清理咗。咁龙尾消散当中，排到元朗公路近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睇翻新界区嘅路面情况，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近朗天路。咁另外屯门公路入翻去上水近青田路系繁忙，龙尾就排到去近屯门市中心。咁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路计划而家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以及更大容量嘅雪柜同洗衣机。买新机时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回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确保窗户稳阵是业主的责任，严窗和维修窗户梗是要交给合资格人士啦。用屋宇署的流动应用程式窗安无事，找合资格人士报价啦。验窗话咁易，就算未收到屋宇署的强制验窗通知，业主都应该主动定期验窗，咁就窗安无事啦。详情上屋宇署网页 bd.gov.hk。 香港 Top Ten 本周推介， 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同呢一个女歌手啦 ，Camila Cabello 咧就系分咗手之后咧，佢嘅情绪就有少少唔系好稳定啊。不过近排好似状态回复翻啊，年轻有为 ，Shawn Mendes。 I didn't know what you were going through. I'm sorry that I wasn't there to hug your mama at the funeral. Brian said he broke down, but he promised it was beautiful. When we were young, we didn't care.Had a heart of gold. 希望未来日子佢真系揾到呢一颗善良不变的心啊！吓 ，Shawn Mendes 嘅新作《Heart of Gol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 剧集喺吉林省长春、白山、蛟河等地实景拍摄，每个镜头都展现当地生态保育嘅成果。除咗剧中林区环境、人物与情感刻画同样真实，令观众欣赏嘅时候好有共鸣。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完结篇，今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当然我的 charity work 我想帮得更多年轻人啦， 最紧要开心啦，我觉得做咩都好、健康啦，唔系我都好想陪多啲我妈妈，因为我妈妈都年纪都大啦，开始咁，所以之前十年都系挂住自己屋企啊，咁我都希望嚟紧呢十年都系可以陪佢多啲咯。 Hello， 我系 Sandy 刘善婷，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边有嘉明，有船仔，有小白，有阿 O 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早晨，彭太。 早晨啊！ 早晨， 你好嘛？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哎呀，好多人生日啊！ 你啊，讲嚟听下，唔惊你啊！ 要补足噶嗰啲， 系 第一个就大姑奶啦， 大姑奶， 大姑奶系琴日生日， 大姑奶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第二个梗系我老公啦， 老公，老公生日快乐，老公留翻你嗌，系啦，咩生好啊？我嗌系嘛？老公留翻你嗌， 系咪彭生啊？系咪彭生？ 自己啊！我九月廿五号， 哦， 系我补足你生日，补足彭达生日，系 第四个咧就我妈咪啦，十月初二， 系 91岁， 哇，犀利犀利 啊！ 福气福气， 跟住咧我要再前啲咧，唔系后啦，12月份咧， 系 就我契家姐生日， 契家姐，契家姐生日快乐，做咩突然间笑两声啊？ 仲有赞美操咧，而家就搞得好开心，我哋希望咧，我哋陆陆续续咧都会去跳赞美操，唤醒下我哋嘅心灵。 啊，系啊，都市人嘅心灵咧，有阵时都要多啲咧，就系关顾先得啊，咁啊，大家工作都忙啦，咁系啦，除咗身体之外，啱啱啱好，咁有冇话同老公系几时生日话？老公系 19号庆祝咗咯， 庆祝咗啦，点同佢庆祝啊？浪唔浪漫噶？ 冇啊。 冇浪漫定系冇庆祝先？ 姑奶过嚟咯。 哦，咦，咁你咪一餐饭搞掂晒？ 一次过啊嘛。 系啦，同晨光 Morning Call 一样，一次过讲晒佢哋，唔使再打冷。 我惊我迟啲冇得打上嚟咁。 点会啊？去约 系同我哋倾下偈，互动下， 几好啊！倾下偈。 系啦，系啦， 系啦。有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老公讲啊？ 永远爱着佢。 哎呦， 好 sweet 啦！ 听歌其实你应该点草蜢啦，永远爱着你嘛。 系啊， 唔系你都拣得好啱嘅，潇洒走一回都系一只好嘅作品嚟嘅，因为永远爱着。 会嚟我度啦。 系啦，因为永远爱着你咧，下一句咧都好 sad 嘅，因为梦碎了都深爱你咁样咧。 所以我唔敢唱第二句。 就系咁咯。系啊，我哋一齐听呢首作品啦，好唔好啊？多谢晒你电话啦，咁样好嘛？ 下次再倾过，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今日大家一齐咧煮饭仔。 好， 今日整咩好呢？咁啊，呢个天口咧就凉凉地啦。咁但系想食西餐嘅话，我觉得咧 ，pizza 系一个咧几啱小朋友一家去到整嘅一个送菜嚟嘅。咁啊，而且今日嘅 pizza 咧，咁啊更加系好简单嘅 pizza。 好， 因为你连面粉你都唔使拆。 好， 但系都可以自制 pizza。 你唔会系买嗰啲咩预制皮饼皮嗰啲噶 嘛？我唔会咁样噶，我唔会咁样噶。 好， 因为我用方包。仲衰过预制饼皮啊！ 我以为你系咩春卷皮啊、饺子皮啊 咁咧，其实 我讲系方包， 因为方包咧真系唔好睇小佢。嗱，坊间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方包嘅， 系啊， 有啲方包咧有皮啦，有啲冇皮啦，有啲方包可能佢自己本身个铺头整嘅时候咧，佢会薄身少少嘅方包，个面包会薄身啲，有啲可能会厚切嘅， 系 咁呢个就真系视乎翻你自己喜欢啦。咁就正如你去嗰啲pizza dude 一样咧，其实咧选择厚饼底薄。饼底脆定系点样？你全部可以自己发挥。 咁点样整资深批啊？ 哦，呢个都可以卷得到。 系啊， 近排 系啊，我近排都睇咗个网片啊，咁啱煮咗四个钟头嘢食啊嘛，有啲网络朋友仔咁样，跟住我就睇咗啊，有个女仔啦，都系女歌手嚟啊，佢都系用呢个方法咯，即系攞啲方包跟住卷住，入边有啲芝士咁啊，扮个资深批咁样。 系啊， 系啊， 其实都唔系好难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净系想简单啲入门版嘅，咁我可以点样做咧？而且喺我整用呢个方包去到。整 pizza 嘅时候咧，我仲已经可以切到佢一件件嘅，咁其实非常之简单。咁大家可以想象到个脑入边有个方包，有四方形先啦。咁你先喺个四方形其中一边咧，即系中间嗰个位咧就点一点先，然后咧你就拉两边嘅斜角，咁你咪会变咗画咗两条斜线出嚟嘅。跟住其实嗰度已经有三个嘅三角形噶啦。咁你如此类推嘅话咧，你就可以凑够咗呢一个份数嘅。嘅 pizza， 即系当佢一早已经切埋咗，咁啊一件一件三个人嘅时候，你就可以砌翻一个圆形嘅 pizza 出嚟，系啦。咦，似乎船仔嘅 船仔画唔掂啊！ 桃李方面嘅數可能差少少。 唔係，我計緊點樣一個 pizza 切開會變三？ 唔係一個 pizza， 一塊麵包。 係一塊麵包切開，唔係 斬兩刀就變咗三件嘅三角形嘅 pizza。係啦，斬兩刀就變咗三件嘅三角形 pizza。咁啊，如此類推，就可以砌翻個圓形嘅 pizza 出嚟嘅。好啦，咁你既然砌得翻個圓形嘅 pizza 出嚟，亦都自己即係叫斬件咗啦。雖然佢唔係燒味，咁但係你一切開咗咁多件嘅時候，你就可以每一件咧去精心設計一下，或者叫埋小朋友，你想你自己嗰件嘅 pizza 有啲咩材料咧？咁你可以。好簡單，首先你我想多 cheese 嘅，多芝士嘅，咁你喺你自己嗰件，你咪可以落多啲芝士粉打底先啦，或者就鋪啲一片片嗰啲芝士落去，其實都已經可以噶啦。你可以準備你啲煙肉腸啦、粟米啦。菠萝啦，有冇意大利朋友 聽緊？好有爭議性嘅菠 萝啦，菠萝啦，咁甚至乎而家好多古靈精怪嘅 pizza 嘅，咁你可以喺呢個時候咧就發揮你自己想像力，包括你可能有啲朋友中意落芫茜啦。 正啊！ 系啊，我同你都唔得噶，但系呢个杀船仔得啊！ 好开心啊！ 点解要咁做啊？ 系啊， 唔同食法咯，每样嘢 系啦。咁喺呢个时候，大家可以试一试咧，就自己去到揣摩一下，到底个地狱嘅味道，又或者系 地狱啊？ 例如嗱，芫茜加皮蛋咁样。 好 有少少古怪嘅，不過我印象之中咧，其實嗰陣時有其中一間 pizza 鋪咧，有呢、這個北京甜鴨， 啱啱見到佢啊！ 其實咧，你將京葱咧擺入去個 pizza 嗰度咧。是几 OK 嘅，可以系、有机会。 好食噶嗰个。 系 系啦，嗱咁当然啦，头先嗰啲有啲系地狱料理啦，咁但系有啲嘅的而且确，譬如辣肠啊，或者肉啊，甚至乎系青椒啊，呢啲最简单嘅蟹柳啊、墨鱼仔啊，呢啲都可以正常咁摆翻上去。你可以落呢一个嘅茄汁啦，即系做佢哋嗰个类型嘅，譬如茄汁味嘅 pizza， 又或者你落千岛酱，咁都可以就自己选择你到底想有几多件系千岛酱，有几多件系呢一个嘅咸牛肉又得，咁、然后摆入个焗炉入边焗咧，就200度热咗佢先，咁15分钟都其实已经整完噶啦。咁一拉出嚟嘅时候咧，咁我谂小朋友就觉得好 amazing， 因为拉丝 系啦，你将佢上面自己又再加多啲芝士又得，同埋嗰个味道咧都已经系好正，因为其实 pizza 最香个就系嗰个饼同埋佢啲餸菜撈埋一齊，同加埋芝士個味道嘛。咁你焗爐焗緊嘅時候已經有呢個效果嘅。咁再加上都係嗰句，小朋友自己親手做嘅話咧，小朋友我諗又中意食啦，家長又唔使驚佢偏食啦，因為佢自己整嘅。除非佢真係攞芫茜加皮蛋，咁我都會偏食啦。 咁我欣賞佢有勇氣。 大家試一試。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歐、小白、 嘉明、 船仔、 Vicky。 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咧，前一两个星期啦，咁我就走咗去睇一个画展，系啦，即系咧，船仔咧，原来喺呢一个 moment 咧，都想成为一个文青。 哦、你都是文青 feel 嘅， 个标系实际上咧做嘅动作未必系，咁所以咧我要符合翻啊，符合翻个 feel 咁啊做下呢啲嘢啦，咁啊走咗去睇梵高嘅画展， 哇， 系啦， 大师级， 好开心啊，因为佢真系真迹嚟嘅， 你明唔明噶？ 嗯，我覺得每一個人對於藝術嘅睇法都係唔同嘅，係咪啊？咁樣咧，我覺得係好得意嘅。咁啊，首先因為可能大家真係最熟悉嘅就當然係佢嗰幅 Starry Night 啦，即係好多星星嗰幅。咁嗰幅咧就真係見唔到嘅。咁不過咧就有一啲非常之出名嘅，譬如係乜咧？即係梵高好出名咧，就係佢嘅自畫像啦。 嗯， 係啦。咁啊，但係自畫像嚟講咧，普遍嚟講咧，佢因為有一隻耳仔係冇咗噶嘛。 嗯。 系啦，咁所以咧，永远嗰只耳仔咧都收埋咗嘅，因为佢会避啦，咁啊，永远就系 show 翻佢嗰只有耳仔嘅嗰一边嘅自画像。咁同埋咧，佢话佢原来成世人咧好少影相嘅，但系佢就真系好中意画自画像啦。而好特别咧，系因为佢系印象派嘅后印象派嘅画家嚟嘅，咁真系好受莫奈啊嗰啲影响啦。咁如果大家有睇过莫奈嘅话咧，好多时咧就系一笪颜色咁样一撇一撇咁样啦，所以梵高咧系有啲似嘅。 咁啊，所以佢系用咗唔同嘅笔竹咧。 其实佢系用点描嘅方法， 系啦，有啲似 系啦，点描式嚟嘅嗰个系。如果你读 art 嘅话， 佢有点描式啦，有一啲系用少少嘅线条咧，慢慢堆翻啲图案嘅。咁我咧最中意就系做啲咩咧，就系好控到好埋啊咁样，因为咧佢都可以离得幅画几近嘅，我就望下佢嗰啲究竟啲笔竹系点样。 船仔讲呢个展览咧，我近排都有啲朋友去咗睇啦，咁啊叫做梵高寻光之路啦，咁样咁其实入边都有好多得意嘅梵高作品嘅。咁啊头先船仔都讲咗好多话啊，有一幅有耳嘅梵高啦。咁啊其实佢个点题系咩咧？个点题就其实佢用咗即系文学大师余光中喺《梵高传》一句就系、是、梵高嘅画咧，生前啊冇人睇得起， 哦系啊， 但系咧死后咧。亦都冇人買得起，咁呢個就係好屬於梵高嘅哲學咯。有陣時我都覺得係，有陣時感受呢啲藝術展覽嘅時候咧，除咗即係你覺得個藝術涵養 OK 啦，其實自己都會有多領受同埋反思嘅空間咯。 係啊，同埋都可以睇到其實梵高一生人佢嗰個感覺。如果咧佢嗰期開心啲咧，你見到佢啲畫真係啲顏色靚好多， 係係 即係因為我諗成個畫展咧，我諗超過八成啦。我係睇完都係覺得好 dark 嘅，即係好黑暗，因為佢嗰啲筆咧或者嗰啲顏色咧，一開頭因為佢一開頭係畫素描啦，咁原來佢嗰啲素描咧係好難保存嘅，因為會甩色嘅，咁所以係好難得咧，我哋先睇到佢仲係初期嘅時候嗰啲素描咧，仲係啲色好實啊，保存得好好咁樣。咁之後咧到佢開始咧情緒問題啊、精神問題嘅時候咧，佢啲畫咧又係好 dark 嘅。咁到有一排咧搬咗去另外一個地方咧， 好少少個，有一段時間拍翻拖咧。又系有爱情咧，又好啲 喎。有翻啲色彩啦，咁就 于是就开始话向日葵啦，就话阳光咧真系好重要噶。每个人咧应该都系会喜爱阳光。于是就可以见到咧，开始佢又系用佢嘅点描法啦。咁啊，全部都系有啲橙色啊、黄色咁样。咁啊，我就见到啲画，我就觉得好中意嘅。咁之后再过多排，佢又开始唔开心啦。咁就开始画翻嗰啲真系 dark 啲啊，可能或者佢好中意画佢自己住嘅地方嘅啲风景画。咁然后咧最特别咧。是原来佢有一期咧系好中意日本浮世绘嘅，咁所以佢系模仿咗浮世绘嘅画法咧，去画咗一幅画出嚟，咁系比较特别嘅，因为比较少即系西方国家嘅画家咧系特登去睇呢一啲嘅，即系等佢画呢一种嘅画风啦咁样，咁所以其实可以睇到咧嗰阵时佢哋点样去睇嗰啲风景，同埋亦都俾我发现咗一样嘢，原来我系中意莫奈多啲嘅。 咁啊几好嗱，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属于你自己睇完成个展之后，你都有一个得着喺度。 系啊，因为我谂我睇完之后个心情都麻麻地，因为你 feel 到嗰一种好 dark 嘅感觉。 睇大师了解自己多啲，几好啊， 几好啊吓！咁啊，大家可以欣赏下呢啲艺术涵养嘅展览啦。